男子，涉嫌外出时藏有盗窃工具和爆窃。期间内地男子逃走的时候，怀疑用手袭击一名警员，他同时涉嫌袭警和非法入境被捕。那名警员手脚受伤，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警方在其中一名被捕人士的私家车内检获螺丝批、铁笔和士巴拿等的爆窃工具，相信他们同九至十月期间分别在大埔、屯门、荃湾、沙田、西区和西贡发生的十宗爆窃案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沙德尔。在早上10点，沙德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3点，系跌37点，总成交金额2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1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1.5，冇升跌；美团点评258.2，跌8毫；阿里巴巴298元，升8毫。友邦保險78.5，升9毫；中國平安84.3，升1毫；小米集團22.4，升2毫；盈富基金25.3，跌2仙；高鑫零售8.91，係跌5.4；建設銀行5.59，跌7仙；比亞迪股份134.1，升5.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27，瑞士法郎8.51，澳元5.457，加元5.872，新西兰元5.096，欧元9.12。每百日元对港元7.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95点，跌75点。港金现价报17,54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76美元，卖出1,8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东区走廊啦，较早前啦，两个字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仍然挤塞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咯，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筲箕湾港铁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彩虹村。咁将军澳道左转翻落去东隧都受影响，龙尾就电话机楼。观塘道去翻油塘同东隧啦，排到去平石村嘅。咁所以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噶。咁我再讲多次啦。咁虽然东廊咧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意外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非常挤塞噶。咁首先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啦，龙尾就喺筲箕湾港铁站对出。咁东隧去翻港岛方向都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龙尾咧就喺观塘绕道近彩虹村。将军澳道左转翻去东隧，龙尾就电话机楼。观塘道去油塘同东隧方向，龙尾排到去平石村，咁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出翻观塘道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噶。咁塞紧车嘅朋友咧，耐心忍耐下啦。咁另外较早前咧，书局街至到鲗鱼涌分离街咧有交通意外嘅电车东行咧系暂停，咁而家恢复翻正常服务，就系、是、书局街至到鲗鱼涌嘅分离街东行电车服务啦，而家恢复翻暂停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是、东区海底隧道咧间歇性封闭取消啊，东隧嘅间歇性封闭咧就啱啱取消，咁但系都系啦，车龙有待消散。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呢、這个时间比较特别，系正常噶。 紅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龍反而是正常，九龍入口就仲係擠塞啦。公主道過海龍尾就喺御龍居，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偉業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進業街擠塞，龍尾就喺麗業街。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龍尾就喺進景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嚟啦喂，嚟啦喂，买得大赔得大啊！ 我听到系三点， 唔系，系五点。 好啦，买定离手。嗨，是三点至五点啊！ 10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三点到五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摄 三五成群， 到时你哋想点咪点咯。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朝早时间太赶，下午又不够30分钟，唉，我哪里找30分钟出来啊？ 30分钟做什么啊？ 哦，你不知道吗？每个星期最少5日，每日做不少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体能活动呢，可以减低患上部分慢性疾病的风险的。 哎呀，是啊，但是我真的没时间做啊。 嗱，你可以将体能活动融入生活当中的，好像拖地啦、抹浴缸啦，都是一些中等强度的体能活动来的。30分钟做晒两样啱啱好。 哎呀，梗系啦，啊，咁样真系冇藉口唔做运动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讲笑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啊，桂花田，仲有曾志豪同埋各位二台嘅听众。 系啊，冇错，你记住你要负责咧华南地区拜年嗰 part 交俾你喎。 系啊，即系所有我哋听紧我哋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咯。 系、哦、啊，我讲咗咯， 讲咗啦，冇错啦， 真 系 好啊。 系啊，尽责尽责， 已经达标啦， 达标啦，达标啦。同埋阿鹏仔，你第日翻咧，你咪已经发现咗咧，你呢位同事桂花田 有强迫症。 冇啊，你用强迫症 好严重。 系啊， 强迫你头啊，保持卫生啊，如果唔系就可以保住大家唔病、啊。 咁多謝你咯。 唔係你形容一下，因為咧你作為 佢而家仲係揸住緊嗰個消毒紙咧，喺度抹緊條柱啊。 唔 係 因為開咗出身又唔想嘥啊，你明唔明？你擺喺度咧，佢會乾咗就冇功能啊嘛，咁咪浪費咗佢咯。 同埋好有畫面，你係咁抹條柱做乜鬼咧？係 啊， 係咯， 你一個抹柱抹柱嘅女士， 係咯，點解要咁做咧？ 你話好耐都冇咯。 你知唔知佢係有嗰個危機意識好強啊？ 咁係嘅， 佢唔 係 為 啦咁多人。 但佢唔係衛生嗰方面危機意識喎，佢成日話咧，哎呀，第時冇得撈咧，撈多份清潔啊！ 你整濕個毛啊，你咁樣抹個毛啱唔啱㗎？ 唔使咁樣抹㗎啦， 唔係注意衞生， 唔係咧， 做多好過做少啊！ 但係雖然我已經係成日見慣佢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化身成為清潔阿嬸咧，我都仲係接受唔到咧。佢会拎起个座台电话，然后抹佢个底咯。你帮个电话，你帮个电话抹啰柚做咩事咧？要去到咁样 咧？我谂到啊，猴仔，下一次再有啲咩职安嗰啲要帮手咧？ 系啦， 我哋大条道理立咗嚟啊！ 系啦，你明啦，呢度有个 职业安全， 有个职安健清洁大使喺度啊嘛。 我同我早谂住，如果冇得做咗，我哋就开清洁公司噶啦。 咁我可以做嗰个测试剂啊。 系啦， 即系如果我喺嗰个环境里边咧， 你最污糟 嘅。系啦，我都冇事咧，就好有安全噶啦，咁样。 好啦。 喂，嗱，即系要预告下，因为我哋今日咧，礼拜二咧有呢个生活小确幸咧。 系啊。 哇！程振鹏， 我第一次参与。 新嚟新猪肉咧，但系佢好劲，打破禁忌，你赢咗桂花田喺百无禁忌嗰方面啫。 真 系 咁啊！ 系啊，你准备。有啲咩啊？你今日 咁啊，我就系话啊，不如生活小确幸咧，既然啊有要有画面啊嘛，系嘛？咁我喺度谂啦，诶嚟紧咧又有呢个重阳节啦。咁如果重阳节过后先做呢样嘢，又好似咧过咗气咯。咁不如就今日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做啦，就系睇下。彭姐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重陽啊，要拜山嘅時候咧，我嘅準備功夫係啲咩咧？咁樣， 我哋要同啲聽眾講啊，佢唔係咧諗住揸住兩張紙，嗱，你第一個步驟咧就咁樣。佢唔係 present 呢啲喎， 佢唔係， 佢攞咗袋嘢喎，你買咗個袋點稱呼啊？ 嗰袋係衣紙咯，係咪啊？ 係咪叫衣紙啊？就 都係衣紙啦。 唔止喎，你好大袋，好多大包喎。 仲有嗰啲叫做好實質嗰啲 袋啊， 哦，附件袋 又有啲禮物啦， 係啊係啊，我就係話啦，你禮物，喂，有支酒喺度啊，你咪講笑啊？ 有支酒 係啊， 講真噶，都係紙扎㗎，係 啊，紙扎酒啊， 哇死我真係，唔係即係各位聽眾你要知喎，佢而家喺我哋直播。室度咧，佢收埋咗成个咧，好似圣诞老人精高标咁大个嗰个礼物袋， 红色袋， 但系里边全部都系咧金文衣纸嚟 嘅。唔系，不过好多听众可能如果都系有呢一种嘅传统习惯咧，就唔会觉得有咩一回事啦。 唔系，我哋好奇啊，觉得正啊。 即系，咦？咁似乎系我两位拍档我知阿桂花田信仰 嘅 关系，就唔会系参与呢个拜神啊嗰啲嘢啦，烧衣嗰啲啦。 我有接过噶，我有接过，我冇信仰嘅。 即系你屋企都冇， 屋企冇嘅，唔兴嘅。但我有啲亲戚咧，佢哋。就真係比較傳統啲咧，我無論翻鄉下啦，定係喺香港咧，我有試過參與咧，就係接個衣紙咯。哇！嗰個接嗰個衣紙真係好痛苦啊！ 我細個都有接㗎，因為細個阿媽喺度即係咩㗎嘛，都會有擺呢個祭祀㗎嘛。咁啊，去接嗰啲 衣紙咯，元寶咯，係啊， 同埋七姐誕要卷嗰條七彩姐姐嗰條豬腸粉㗎， 七彩蝦條， 佢當嗰啲係布料啊。 因為佢係積女啊嘛， 同顏色布料，咁所以其實就呢啲傳統習俗咧，就我就有跟開嘅。咁雖然屋企咧都冇人冇問得翻我一個，咁 但 係 好多就係在座好多祖先啊嘛， 係啦，冇錯係。 如果唔係我去燒俾佢哋，咁點咧？咁樣， 所以 我就負起呢個責任啦。咁啊，亦都學咗，即係跟啲再早年就跟啲前輩啊、長輩嘅長輩就問定喂點樣做，咁所以咧都有自己一套。咁我今日咧就反正都系就嚟呢个重阳啦，我都系要去做呢样嘢啦。咁所以咧就不如同咧风骚嘅听众咧就去分享一下，了解一下究竟我系点做嘅咧。咁亦都可以参详下原来咧可能有我哋风骚嘅听众佢睇咗呢个 Facebook Live 之后咧，觉得彭姐有啲嘢做错或者系点样嘅话咧，可以交流一下咯。 我哋使唔使强调系无火烧衣噶？ 而家唔 係㗎，即係我哋擺到明係唔會燒㗎嘛。你唔好以為而家我哋喺直播室度咧捲完之後咧即場燒俾你睇真係。 唔係喎，好似話咧有啲地方咧係咪彭姐同我講㗎？ 冇錯，因為咧我去拜祭嘅嗰個地方其實已經因為佢嗰個個爐啊唔合規格，因為政府呢幾年咧佢塵大 啊， 咁咧嗰個爐就唔合規格咧，已經咧係兩年幾前已經開始話要整個爐，咁所以咧封咗唔俾燒。但係 即係唔俾家人。 烧，系啦， 系啦，但系咧有办法嘅， 烧嘢食， 唔系，总之咧我成袋嘢咧交俾。当嗰个单位咧，个单位会识得帮我做嘢。 嗱，总之你一阵间留意住咧，十一点半之后咧，风骚生活小确幸咧， 系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咧，我哋就会喺度 live 啦。 可以话系破咗广播史嘅纪录啊！我哋会即场教你点样接衣纸啊，总之做嗰一串嘅传统仪式。 系咪同埋了解一下而家嗰啲坊间里面嗰啲衣纸啊？ 大家互动啊， 礼物小礼物 真系，系啊，真系。诶， 唔敢讲教吓，大家参 详， 参详吓。嗱，如果你话呢一 part 小确幸咧。是献给先人的一份小礼物，因为我们会有些衣纸会填饱他的肚子，等大家生活富足，还 有要写名字。 我们今天也有照顾各位 在世的 在世间寻觅爱侣，不是现实生活里面，大公仔很阴功，我们今个礼拜开始全新环节，这个真的重头出击 啊，厉害， 帮你找工， 希望可以帮到你，帮到你。 真系希望可以帮到你揾工。我哋咧会喺司机大佬原本呢个环节咧，我哋会有一个全新推出咧，就叫做风骚揾就业计划。 政府就保就业。 系啦， 我哋帮你揾， 我哋就揾就业啦。即系嗱，原因系点解咧？我哋几个都觉得咧，呢排咧即系疫症过后咧，可能你话你个卫生已经注重得差唔多嘅同时咧，大佬个饭碗啊！乾淨到咧，就嚟冇米落鑊啦，已經。 何止無菌啊？ 唔係咯，何止無菌啊？無米啊嘛。 可以做粒發倒數咁樣。 係啦，同埋咧，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幾個禮拜前咧，其實有啲風騷聽眾咧，佢打嚟點唱嘅時候咧，佢唔覺意咧，都將自己啲苦況呻咗出嚟咧，就話陰公啦。譬如佢要照顧細路，佢唔可以揾一啲好一般嘅工作，咁可能佢要特定地區啦。嗰陣時咧，哇！我哋幾個主持都聽到心都揦住一嚿嘅。 但係都有好多好熱心嘅聽眾咧，就話：喂，我有份工啊，睇啱唔啱啦？因為即係佢又唔知佢即係好熱心有份工嗰個聽眾咧，又唔知求工嗰個咧，聽眾咧係啲乜嘢喎？ 係啊，佢又唔知有咩可以幫到佢啊嘛。 咁只係話我有份工睇啱唔啱啦，大家去夾下啦咁。 嗱，咁我哋咧即係嗰個揾幫你揾到工或者係幫你請到人咧，嗰係最。大嘅目標嚟嘅， 係最大目標 生仔嘅，冇得咁講嘅。 大家明白邊有理想到咁樣啊？咁啊，但係咧，我哋都盡量去做啦。咁啊，如果係大家即係有喺揾工方面咧遇到難題，又或者係想尋求協助咧，咁其實都係我哋呢個環節嘅宗旨嚟嘅，係個服務嘅關鍵啦。 同埋呢陣子就真係聽到好多好多咧嗰啲失業嘅朋友啦，咁有啲錢又即係政府未必派到俾佢啦，咁樣就算派。都幫唔到佢幾多，咁係有份工係最緊要噶嘛。 不過咁啊，有咁多種嘅各行各業，我哋都好難一開始咧就喂百行百業都一齊做咁樣咧，就冇咗焦點。所以我哋咧呢個揾就業計劃咧，我哋係用呢個工種嚟到去做個單位。我哋今日咧就先開一個咩 飲食業，係啦，呢個重災區啦。所以咧嗱，我哋其實可以呼籲令大家咧嗱，我哋嗰個播出環節就12點開始嘅。咁但係咧，如果而家咧你有啲即係你係做飲食。咁可能咧，你係如果你 想揾食嘅工， 係啦，你係僱員嘅話咧，你可以打嚟吐下苦水啦。你可以想話俾人聽，喂，其實我係做開飲食嘅，而家可能冇得撈。我係點樣即係有八個技能嘅，你可以打定嚟同我哋講咧，就話點樣可以幫到你啦。如果你係僱主。竟然啊，逆市奇葩，可能你话喂唔系，堂食冇得捞啫，我玩外卖咧，原来真系好需要各位人士帮手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打定电话嚟同我哋讲咧，我要请人，我要请人。 系啊，我哋稍后12点之后咧先去 正式做呢个环节 嘅电话嘅。不过而家你大家咧可以吓 打定先， 系可以有空档打电话嚟去同我哋登记下先啦。 系啊，记住啊，12点之后咧，我哋会有呢一个咧风骚啊揾就业计划咧。我哋今日第一个主题咧就系饮食篇，总之从事呢个行业或者你有呢一份行业嘅工作想介绍俾我哋嘅朋友咧，快啲打嚟1872388 1872388。 看世界食好啲，冇我份打工仔，我叫做打工仔，成份量出齐。我去大澳，你去巴黎，冇艇搭，继续逼港铁行入边漏位。阿茂你好鬼臭，跪求诸神。新 MacBook 大凡我 OK 仔揸波子，佢出豪揸波子，佢下 Maggie， 仲每日带佢去 pantry。快哉，日日开好天，冇人会欣赏我，女朋友尖叫发火，认命六合相。叫我穷啊，鬼叫我穷，鬼叫我穷， 鬼叫我穷啊，真系。 鬼叫地球上转，望你掘晒，点解有石油弹我得愉快？惨我做人做半世，你第时住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刘华就话：我哋第一击咧，呢一个丰收保就业计划咧，嗰个行业系饮食业啦。 你啊想啊保就业，你扮 我哋搵就业 啫，唔系保啊，搵啫。 但系咧，其实如果你以今日嘅新闻嚟计咧，可能系航空业界咧，真系雪上加霜，重灾区。 咁系咪航空业界朋友要搵下转下行，要搵？ 其实可能真系要啊， 饮食业可能搵下。 系啊，嗱，因为今日大家都睇到咧，都系传闻啦，就话咧，即系呢一个国泰有机会啊，吓，可能会咧就公布重组计划，咁又系传闻咧，就话涉及重大规划嘅裁员，咁佢大规划到点咧？可能系有成4000至5000人，咁呢个概念系咩意思呢？4000至5000人咧， 即系基本上炒晒一间诶， 九成啊！ 佢话国泰港龙全数员工咧将会被解雇， 系啊，系港龙成条港龙， 系啦，涉及2500人，即系讲到咁夸张。嗱，即系而家就暂时啊，呢一分钟咧都系话传闻，传闻。 佢哋下昼先会系个啊开会啊， 不过讲到咁实在，有晒数字。嗰、那个传闻都几认真喎、 啊，系啊，嗱，因为佢讲到会裁走港龙所有员工啦，嗱，2000个系机舱服务员啦。同埋500个机师，即系我哋以前咧成日睇嗰啲剧集咧，即系觉得吴镇宇同埋 Cool Mo 呢啲唔会俾人炒噶嘛， 系咯，只系会越嚟越资深嘅啫嘛，系 啦，得佢环游世界，即系周围去周围去杜拜嘅啫嘛。而家可能会去慢买， 但系就唔知有冇牵涉到就系嗰啲咁有型嘅机师啦。但系因为睇到呢一个报道入边，主要讲话系机舱服务员啊嘛。 系啊，有噶机师都有 啊。佢呢度写埋话机师都可能会有500个咁样咧。 咁但系真系冇办法唔去做呢件事，因为佢话上个月载客量 系 每日唔系有嘅，每日佢话平均都系得1500人。 同埋如果佢转型做物流啊、载货，咁即系冇客啊，冇客咁使乜服务员咧？系嘛？ 系咪佢就算货量都急错添啊？ 系咪啊？又唔够隔篱嗰啲埠， 唔系佢因为继续受压嘅呢件事。 所以我都有朋友咧，之前佢系做地勤咧，咁佢本来仲谂住话啊，即系有一排冇得捞之后咧，隔一排就再搵翻呢个行业啊嘛，以为呢个行业系好大嘅需求啊嘛。 撞正呢個疫情之後咧，佢、知道佢應該要轉硬行咁滯啦。即係你喺人哋現職嗰啲，而家都要離開，佢點樣再加入翻去咧？ 我有兩個空少空姐，佢哋轉咗型，轉咗做外賣。 诶、欸，饮食业喎、 都系饮食业喎、 唔系佢要转型啊，佢冇办法唔转型嘅、因为咁点啊，都要生活噶，系咪？ 好啦，咁如果朋友真系听众朋友有想系呢个饮食业嗰度参与嘅话咧，嗱，打个电话嚟1872388，1872388，我哋嘅风 show 稳就业计划咧，睇下帮唔帮到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为审慎起见，暂时冇条件进入下一阶段的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不过，当局下昼将会公布在不会大幅放宽措施下，有冇聚会、社交及经济活动可以获放宽。他舉例說出席結婚儀式，但是不包括飲酒部分，以及舉辦本地旅行團等。林鄭月娥說，過去一個星期疫情漸趨平穩，確診個案下降，尤其本地的確診個案只有12宗，未有新增新的，未有出現新的群組爆發，連續三日並沒有源頭不明確診個案。另外，林鄭月娥說會爭取盡快落實和新加坡經已達成協議的旅遊氣泡措施，說雙方都很謹慎，當中有很多預防措施。至於和內地方面，就仍然做緊功夫。她說希望在有限度之下，兩地都可豁免14日的檢疫安排，又或者先让香港居民由内地免14日的强制检疫返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深圳和香港各有优势，已经要求政策局研究如何加强合作，在创新科技、文化创意产业、高等教育以及医疗等的范畴，两地都有很大合作空间，希望可以做到强强联手，打造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上个星期出席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之后，留意到坊间有三个说法，包括香港已经落后于深圳，有人认为香港仍然有优势，亦都有人认为深港各有优势，可以创造共赢。他引述数据说，港人在深圳居住和经商活动频繁，深圳对香港是很重要的城市，两地有需要加强合作。医学会会长蔡坚昨日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会面，提到政府似乎有意修改法例推行强制检测。蔡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曾经提及可能要靠医生专业意见决定病人是否需要接受检测。他说医生需要举报不肯接受检测的病人将会破坏医患关系，强调医生不可以随便透露病人私隐，又担心病人不肯求医。他说政府未有提及若果医生没有举报，病人没有检测的后果。蔡健说，现时大部分市民不太信任政府，若果落实强制检测，会更加令到市民反感。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在同一节目表示，强制措施并非理想做法，认为应该从宣传教育着手，不应该要求医生违反保密约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27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372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6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1.5，冇升跌；阿里巴巴299.2，升1.8；美团点评258元，跌1元；中国平安系报84.5。中国平安系报84.5，升3毫；友邦保险77.9，升3毫；小米集团22.4，升2毫；比亚迪股份134.2，升5.8；盈富基金25.32，冇升跌；建设银行5.63，跌3仙；高鑫零售8.94，跌5.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5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人民幣6.689，英磅對美元1.294，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658。日經平均指數報23,596点，跌74点。港金現價報17,54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74美元，卖出190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第一二线，啱啱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过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交通意外啦，大半个钟之前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东区走廊嘅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非常挤塞吓，咁有多条嘅龙尾嘅，包括咧就系观塘道龙尾排到去启业村，观塘绕道去东隧咧就非常挤塞，排到去启程村。咁太子道东去东隧方向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远噶。重复多次咧，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因为受较早前嘅意外影响啦，咁仍然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就严重挤塞，排到去启程村对出。太子道东去东隧方向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仲是有车龙的，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这一段车多，排到海丰苑。那在九龙啦，观塘的协和街呢，其实亦都是受到东隧挤塞影响的。那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挤塞，龙尾去到秀茂坪道。那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这一段呢亦都是挤塞，排到去德福花园。那所以其实呢多条道路都是挤塞的，揸车的朋友呢请你保持忍让啦。那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呢仍然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学仔，不如睇阵电视先啦。 系睇电视节目、上网问功课、升级学堂啊！学习都可以好好玩，主持人会以轻松手法扮鬼扮马讲解各科知识，仲有多位升级导师教你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今日曾志豪要介绍嘅呢一条片咧，嚟自台湾嘅，亦都系非常出名嘅。可能你一听到佢个名，你块面就已经会，哎呀，衰人啊！你讲呢条片啊，波特王啊 ，Porter King， 冇错。呢、這个波特王咧喺台湾嗰度咧非常之咁红嘅，其实佢就红到咧去到大陆嗰度嘅。不过后来因为一啲事咧，你就知啦，应该会话你听噶啦吓。咁佢呢条片咧，应该咁讲，佢呢个 channel 咧最大嘅特点系咩咧？佢系教你点样撩妹，用台湾嘅讲法，即系点样撩女仔啊？一个channel 教你撩女仔咧，佢就用咗好多唔同嘅。其实我会将佢称之为咧有啲琼瑶式嘅金句咧，系话俾你听咧点样去撩女仔嘅。嗱，我一阵间逐逐一讲个内容俾你听。咁咧，但系呢个波特王咧，佢就系咧一个媒体公司嘅老板嚟嘅。佢就最中意咧喺佢嗰啲公司上上下下咧，得闲无事拧转面咧就揾个女同事过嚟咧，然后就会即场表演咧撩女仔嘅技巧。佢嘅特点系三句咧就会去到重点噶啦吓，估唔到、哦。佢就系呢啲短短嘅金句咧，就聊到出神入化。譬如有啲咩金句咧，好简单，佢就话啦，有啲系用台湾嘅普通话你先会明啦。佢就话啦，我觉得你咧最近越嚟越唔似样啦，我觉得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啦。点解啊？美得不像话啊！系冇错，你喺台湾嗰度就会话，呀，点解会咁样嘅？譬如咧，佢呢度就话啦，喂、哎，你块面度咧有啲嘢啊，咁、那个女仔就好惊讶啦，有啲咩？有啲靓咯。系啦，佢就咁样去形容你啦。又或者咧，佢会同你讲话，酒驾呢个行为咧系咪好唔可取啊？佢话梗系咯，你有冇酒驾？我冇啊。咁你可以取啦。啊，又系用呢啲咁样嘅俗语咧，就系、是、令到嗰个女仔突然之间咧就有一种进攻式嘅面红啊。系啊，你话系咪好似琼瑶式嘅嗰啲撩女仔方法咧？即系因为老老实实咧吓，即系。你讲得好笑呢，大家就会觉得你好冧啦。但係如果呢你讲得样衰啲，或者你个人样衰啲嘅话呢，我諗啲人已经会觉得你咪搞烂 get 啊。譬如呢一个呢都好高难度㗎。佢就试过呢访问一个呢日本嘅 AV 女优，哇嗰条片就爆晒人睇啊。佢就同个 AV 女优讲呢，佢就话你鍾唔鍾意自己啊咁样。咁即係睇下你个人有冇自信啊嗰啲啦。个女优呢就话啦，有啊，我有鍾意自己咁样。咁波特王就话啦，咁惨啦。你是我的敌人，点解啊？因为我都中意你。哇，嗰、那个女仔又瞬间咧就被融化啦。咁但系呢个波特王咧咁多嘅所谓撩女仔嘅片段里边咧，最高级咧当然就系讲到咧就系喺2019年嘅时候咧，佢就因为佢台湾人嚟噶嘛，咁当时咧嗱我哋好小心讲啊，台湾的总统选举，咁咧佢就邀请咗咧其中呢一个台湾嘅候选人咧蔡英文咧就去到佢个channel 嗰度，咁佢哋喺度倾偈嘅时候咧，佢真系连呢一个总统候选人，亦都系当时佢哋台湾现届的总统咧，佢就当面撩佢，佢同蔡英文讲咧，佢就话总统啊，嗱呢两个字好关键噶，所以而家复述一次，个总统啊。如果咧你再同我相处一阵嘅话咧，你会变坏人嘅。咁啊，蔡英文就呆咗啦。点解同我咁样讲嘢咧？佢就唔明啦。佢话咩意思？跟住阿波特王就话啦，因为我会把你宠坏啊！哇，瞬间啊！你见到阿小英块面红咗。咁但系咧，亦都令到波特王咧成条频道红咗。因为点解咧？你知啦，喺呢一个政治正确嘅气氛之中咧，佢出咗呢条片，佢对住蔡英文咧就讲咗呢两个字总统，咁结果咧令到咧佢本来喺大陆嘅生意咧大受影响，因为大陆嗰边有个合作单位咧，第一时间就同佢讲咧就话我要删咗你啲片，我要你下架，我要你除去呢一啲片段，如果唔系咧我就唔同你合作噶啦。啊，结果波特王咧佢就霸气咁讲就话， 咁解約就解約啦。佢話我就係會堅持講呢一句説話噶啦。所以咧，亦都由嗰一刻開始咧，波特王咧就受到內地咧好多即係你話小粉紅啊或者五毛咧嘅關注啊，因為佢哋覺得咧呢條 channel 咧由純粹嘅撩女仔咧就變成咗，哼，豈有此理，原來會講政治嘅，所以就引申出咧呢個波特王 channel 咧有個副業啊，呢個副業係關於咩嘅咧？我可以同你講，係同啲小粉紅有關嘅。哎呀，但今日時間唔夠啦，聽日我再話俾你聽。波特王呢条 channel 咧，佢除咗撩女仔之外，仲有一个副业嘅，所以今日我俾公仔佢嘅话咧，一定系俾好怕丑，有两个红波波喺个面口度嗰啲啊，你又讲啲衰嘢嚟撩我啦！我头先留意到啊，我留意到我拍档程振鹏啊，我不停喺度讲嗰啲撩妹啊、撩女仔嗰啲语句嘅时候咧。佢大部分時間都好冷靜嘅，不過有兩下我都見佢個樣好似我一惡個頭望住我，我諗佢心裏面都係諗，哇，唔好咁老土啊！真係，我一間試下特集做直播嘅時候，我撩佢兩句，唔知佢啲咩反應咧？程振鹏， 正話咧，我嗰啲嘅反應咧，其實咧係想咧啊，原來係咁，我又諗起有一個咧，我都睇過嘅短片嘅頻道咧，都係來自台灣嘅朋友，一樣咧有揾過蔡英文咧，就上佢嘅 channel 嗰度咧就做訪問咧，一樣係好多網友咧，好多啲人咧睇過，亦都係覺得好有趣嘅，想話咧介紹翻俾阿曾志豪睇啫嚇。不過 你做咩亂抌嘢啊？ 啊，抌咩啊？ 你抌低咗我啊！ 哎呀，耶、yeah, ！你真是是嘛？不过我想讲 咧，阿田咧好唔开心噶，咁都唔撩我，净系撩程振鹏。 不过咧，我想讲嗰个系台湾一个好红嘅， 系咪馆长啊？ 同志朋友， 哦，唔系啊，第二个，哦，我知道啊，钟明轩啊， 哎呀，冇错， 系啊，哎呀，好有 taste 啊，你呢个 好得意噶，佢得，哎，下次介绍 ，下次介绍啊， 好，大把机会啊，好啦，不过今朝早咧，彭仔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嘅channel 咧，就唔系来自台湾嘅，都系一个咧人物嘅channel 嚟嘅，咁但系咧佢就唔系做访问嘅，佢系做短剧，佢做好多咧啲搞笑嘅短剧嘅，咁啊佢全部都系一个男仔咧就系、是。化身成为好多唔同嘅女性，啲造型咧就系百变嘅。咁呢一个咧系来自咧喺内地嘅，喺大陆方面嘅。咁佢系抖音嗰啲搞笑短视频嚟噶吓。咁佢嘅名称咧就系、是、柜台芳姐，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阿柜台芳姐，又或者有一个称呼就系金牌美妆柜姐吴桂芳。咁就係嗰個視頻入面咧嘅人物，咁佢裏面咧幾有搞笑嘅程度咧，就除咗係因為咧嗰個男演員咧係反串咧好多唔同嘅女性嘅形象之外咧嚇，咁佢裏面主要咧就圍繞住咧呢一位咧係喺百貨公司咧，即係嗰啲化妝品專櫃咧嗰啲嘅女 sales 啊，佢就係吳桂芳嘅芳姐啦。咁然之後咧，佢有一個常設嘅演員，就係咧個店長，即係個經理，又係女人嚟噶啦。跟住咧就有佢嘅死對頭 sales， 就叫小麗嘅，都係另一位嘅櫃姐嚟嘅。咁然之後就有好多穿插咧，無數嗰啲闊太啊、名媛啊，又或者係村姑啊、大媽啊、後生女等等。咁佢入邊咧就好多啲短嘅。笑料啦，咁啊，其中咧有好几个嘅视频咧，啲短片咧都可以咧同大家分享嘅。譬如话咧，佢有一个嘅video 咧，就讲到话咧柜姐的区别对待嘅，即系究竟啊，如果你嘅客人系唔同嘅身份，会唔会有不同嘅待遇咧？嗱，如果专业嘅 sales 就唔应该系咁啦，系咪？好啦，咁佢系一位贵妇与一位普通嘅少女。咁都係想買呢一個精華液，係啦，可能阿田咧都會想買嘅。咁貴婦咧，阿芳姐就咧，唉，見到係貴婦，就攞成支咧，就攞去俾佢試啦。咁兼且咧，就同佢講咧，唉，呢一隻咧真係賣斷曬噶啦，啱啱翻嚟嘅啫。姐啊，你的運氣真好啊，你嘅運氣真係好，啱啱入咋咁樣，成支同佢擦。好啦，咁最後都幫襯佢啦。另一位普通嘅少女嚟到，又系想买呢个精华液。阿芳姐咧就睇人唔起啦噃，咁点咧？诶，人哋话想试啊咁，啊你想试啊？ 咁啊攞一支嚟，然之後跟住點咧？攞支棉花棒撩下嗰個支嘴位咧，就舐少少，就幫嗰個少女咧就搽叮屎咁多咧，咁就試啦咁。好啦，少女就問：呢一隻好用嘛？咁方姐話：我哋呢一隻其實咧就冇咩好，一味係貴。即係好貴啊，淨係貴啫，咁樣就打退咗嗰個普通少女啦。好啦，當貴婦咧要試口紅嘅時候咧，哎，方姐又嚟啦，佢嘅伎倆咯。那個貴婦一搽嗰個唇膏喺個口度，都未搽完啫，方姐咧就大嗌啦：啊，哇，咩事啊？呢個口紅喺你嘅面上真係好好看哦，真係好好睇啊，咁樣。啊！即系佢嗰啲嘅嘴臉咧，完全咧可能都係代表咗咧某一類嘅貴姐，佢嗰個嘅平時對啲客嘅情況啦。咁呢一個咧就唔知係反映到幾多喺大陸方面咧嗰啲 sales 就係咁啦。不過呢個方姐咧，佢又真係咧演出得咧係幾尖酸刻薄啦，又有啲嬉笑怒罵、諷刺時弊嗰啲嘢嘅。咁如果係啊中意睇啲咧類似呢啲啦嚇，女人之間咧嗰啲鬥嘴啊，點樣可以咧即係爭眉弄眼咧，好搞笑嘅咧，都不妨咧可以睇下呢一個嘅 channel 嘅。咁如果要俾表情符號咧，我都會俾三個笑到喊嘅公仔俾阿方姐嘅。唔知道啊，桂花田有几可咧会走到去呢啲嘅化妆专柜嗰度买嘢？如果下一次咧，睇下你会唔会咧，好似呢一个大陆嘅方姐咁样咧，系究竟当你系贵妇啊，定系少女咧？桂花田啊？ 我去亲嗰间咧，佢都会当我贵妇咁样去看待嘅，所以都好多谢佢哋啊！哦，有时一班朋友咧聚埋嘅时候咧，都会想玩一下啲集体游戏嘅，系咪？咁啊，嗱，继琴日咧，我分享咗台湾小毛啊嘅玩你画我猜咧嘅游戏之外咧，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条咧，一个咧已经咧举行咗四周年特别版啊，佢系叫咩？佢呢个 channel 叫做小薯茄啊，佢哋嘅唔识问答比赛，净系听佢名都好少啦，成平时都系常识问答比赛，佢系唔识问答比赛啊，咁咧佢哋都系一班年轻人。一起合作的，亦都不需要华丽的布置，简单一个地方，有台有凳有电脑，最主要就是内容足够，资料足够，剪接又技巧又好，加上主持和玩的组员他们很夹，那他们玩什么、每次他们都有不同的主题的，例如什么叫不识问答比赛呢，就是周星驰电影你记得几多啊？香港地啊，香港地咧，你识你熟唔熟悉咧？日本汉字啊，认得几多咧？法文又点睇咧？同埋我睇咗嘅香港之最大最长究竟系啲咩咧？咁嗱，佢哋咧两个人一组啦，咁啊有必答题啦、抢答题啦，同埋战对战題。 最大最长会唔会系？ 哈哈，自己谂啊！ 哦， 唔系讲直播室度嗰两个系啦，咁啊。输咗咧系要惩罚嘅，咁啊净系睇啊呢条片咧，除咗考下自己识唔识之外咧，我其实都认识咗好多咧香港嘅历史啊，咁啊分享一下咧佢问咗啲咩问题啊，咁佢其中一条题几条题目就系话立法会议员最年轻嗰个系边个？唔自己谂啊吓 ，OK 啊由长至短，香港啊嘅大桥嘅次序系咩咧？嗱，青马桥啦、丁九桥啦、昂船洲大桥啦、吸水门大桥，自己喺度谂咯。咁啊，仲有最长寿嘅外购动画系边套咧？咁谂唔到啊，谂唔到。哆啦 A 梦啊， 恰到口唇边啊！ 由1982年去到而家啦，咁啊喺香港史上咧在任时间最长嘅港督系边个？嗯。啊，好叻，麦理浩啱啦，有队员答到啦。 因为佢有个度假村， 唔系啊，同埋咧，即系佢哋好好啊，做咗好多资料嘅搜集咧，讲埋咧，即系譬如喺阿麦理浩咧，佢喺香港建立咗几多嘢啦。咁 ，OK， 香港工程最长嘅铁路系边条？系啦，咁啊三个字。沙中线答唔到咧，沙中线由构思去到动工去到通车用咗53年， 都话诶，仲亦都诶都用咗800多亿嘅咁样。嗱，由长至短，香港公路啦、屯门啦、青山啦、北大屿山啦、大埔，究竟嘅次序系乜嘢咧？咁其实系青山公路啦、大埔公路、屯门公路啦、北大屿山嘅咁样。咁啊，香港系最长嘅河啦，最少嘅两栖动物啦，啊，最多出赛嘅足球员啦，最高嘅建筑物啦，旧年嘅平均楼价啦，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好多关于香港嘅问题。咁啊，一来大家可以去谂下玩下啦，即系平时同啲人一齐集埋一齐时候咧，可以玩下啦。同埋佢哋好得意嘅，输咗嘅时候咧，佢哋要惩罚嘅，惩罚啲咩咧？就系、自己要自拍，去买自己最唔中意食嘅食物，之后咧真系要拍住佢食晒佢，咁就系一个小惩罚啦。咁啊，有时一班人咧围埋玩下咧，其实都几好噶。咁你睇完一条片，哦，咦，你熟悉晒抄低咗嘅时候，咁佢帮你搵埋晒所有嘅资料嘅时候，你都悭咗好多功夫啦。其实同朋友考下朋友咧，呢啲其实都唔错嘅。我会俾3个 like 佢。 二台通识60秒。 我哋邮寄包裹或者啲网购货品嘅时候，好多时都会用啪啪纸包好，避免打烂或者压扁货物。但原来啪啪纸最初并唔系用嚟包货物噶。我哋用嚟包装嘅啪啪纸，英文叫做 bubble wrap， 喺1957年由美国同埋荷兰嘅工程师发明。本来系谂住当成有纹理嘅墙纸出售嘅，可惜销情并唔理想。后来生产商谂到一条好巧，将啪啪纸变成包装物料出售。由于拥有强大嘅保护力，就连美国当时最大型嘅科技公司都买嚟保护电脑产品。直到近年，由于环保嘅问题，生产商最新设计嘅啪啪纸已经冇得碾爆入边嘅气泡，所以可以令到佢循环再用。 声音演绎，缤纷。 二台通识60秒。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莲花。 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寿安琪。 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啊，唔知揾自己把声去咗边度啊？ 系啊。 萨瓦迪卡。 啊。 咦？你今日系？ 佢点解佢变咗泰？ 萨瓦迪卡。 你今日变咗泰国拉人啊？ 系啊。 因为咧，我知道系咪呢个啊？唔系呢个。 可以啊， 系咪呢个？ 你舒服，你舒服就得噶啦。我都有阵时把声唔见咗噶。 喺边度？喺边度？系咪呢度？ 好啦，喺呢度啦。 系啦。因为我知道咧，今日星期二就系咧会教英文，但系咧我就想咧将佢变咗做，不如我哋一起咧分享一下咧我学到嗰啲外语啦。 好啊， 好叻啊你！ 外语啊，咁但系咧，我唔识教噶，我净系识话俾你听，我学到啲咩咧？ 好啊，好啊，我净系知道咧，如果泰文咧，好耐好耐之前，我妈咪咧去泰国玩嘅时候咧，第一时间问人哋咧减价点讲啊？ 哎呀，呢个好啱你妈妈嘅谂法 啊！但系我就唔系想分享呢句喎、 啊。好啊，你讲乜嘢啊？ 我咧，阿秀恩姐同埋阿肥妹仔，你记得多唔多睇到电视机呢排咧，好热闹啊！泰国 系啊， 好多人走咗出街， 系啊，好似泼水节嚟咗啊！ 系啊，不过度啲水系蓝色噶，同埋射到啲人哇哇鬼叫啊！ 好行下噶嗰个泼水节嗰个 水 枪，嗰啲水枪好劲啊！ 好犀利啊！ 人玩咯，其他人冇得玩。 系啊，因为泼水节以前啊互相泼噶嘛。 系啊，见到啦。咁我又问一下屋企人咧，咁佢哋讲咗一啲咧好严肃、好深嘅嘢，我又唔 系 好明啦。 系啊。 不过净系想讲咧，我都想咧学句泰文嚟到同咧啲泰国朋友打气咯。 哦、好啊。咁佢有冇加油噶？我哋 有啊，有啊。加油系。叔叔，叔叔， 叔 叔 叔叔 叔叔 加油叔叔 叔叔 沙瓦迪卡叔叔 沙瓦迪卡 你是不是咁 叔叔 你 是 沙瓦迪卡的肥妹仔你是沙瓦迪卡 OK 叔叔啊 我见到眼瘦眼茄我怕不及时间教 好好 好泰如果我想讲我就会说哇泰国人啊劲啊非常劲啊即是好犀利啊 是 啦 哪方面的 泰国人呢方方面面泰国人是康泰 康泰 康泰 康泰就是 旅行社 康泰旅行社 劲呢就真是劲啊 好似咁叫劲嘅咋？ 劲系啦， 康泰劲， 非常劲啊！又非常系啊靓啊！你知道系咩啊？靓系水 水 脉脉，系啊系啊！咁脉嗰原来系非常啊！ 哦，咁即系咩啊？ 即系非常脉 脉，劲 劲脉脉， 即系你同我讲话康泰劲脉脉啊？ 康泰劲劲脉脉，叔叔。 不要跟香港人说他真的会不知道擘开哪里的。 是啊 康泰康 泰劲劲擘擘 康泰劲擘擘叔叔。 加油 康泰劲擘擘叔叔。是啦香港不要去九龙城试试一次啊。 够钟了好痛啊拜拜。 好有错的。 案有关涉及财物总值大约150万元。警方根據線報，昨晚在將軍澳村拘捕兩名25歲本地男子和一名大約35歲內地男子，涉嫌外出時藏有盜竊工具和爆竊。期間內地男子逃走的時候，懷疑用手襲擊一名警員，他同時涉嫌襲警和非法入境被捕。那名警員手腳受傷，送往將軍澳醫院治理。警方在其中一名被捕人士的私家车内检获螺丝批、铁笔和士巴拿等的爆竊工具，相信他们同九至十月期间分别在大埔、屯门、荃湾、沙田、西区和西贡发生的十宗爆竊案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沙德尔。在早上10点，沙德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56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45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系报299.8，升2.6；腾讯控股563蚊，升1.5。美团点评257.8，跌1.2；中国平安84.65，升4.5；友邦保险77.9，升3毫；小米集团22.25，升5仙；比亚迪股份134.1，升5.7；盈富基金25.36，系升4仙；建设银行5.65，系冇升跌；高鑫零售系报8.97，跌4.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33，瑞士法郎8.515，澳元5.458，加元5.875，新西兰元5.102，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7.3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96点，跌74点。港金现价报17,54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46美元，卖出1,90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真係快樂不及時啊！ 諗住時光倒流，逆轉時光添，真係好 fresh 啊！覺得好似而家一樣啊！ 十一點十二分， 係因為你哋兩個令我忘記咗時間嘅流逝， 過得咁慢咩？真係係 啊！想好似嗰個台灣嘅探人係苗妹啊！ 嗱，咩氣温咧就26度嘅，相對濕度61%。 係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鵬、有桂花田嚇。十一點半之後咧，我哋有風騷生活小確幸咧，咁我哋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嗰度同大家講下 接衣子， 係重陽之事 show 俾你睇， 係啊 show 俾你睇真係正啊！ 好啦，嗱，琴日咧我哋咪講過咧，咪就講個香港啊個土地問題啦嚇。深水埗竟然有一間500尺嘅屋咧係啊， 劏有一個嘛， 係啊劏倉啦，係啊，其實唔止嘅。我琴日睇嗰個左望右望嘅節目咧，佢哋都有喺其他區咧都有唔少呢啲咁嘅情況啊。嗱。咁你香港地方少啦，系咪？咁佢哋地方唔够啦。咁喺台湾呢啊有个伯伯喎。我唔知道啊彭仔呢会唔会有咁嘅諗法。係啦。 做咩 佢有好多物业嘅。咁啊跟住呢佢又真係钱多啦系咪咁佢又唔系冇定使嘅。咁但係佢呢佢又想帮下人喎、 哦。好好啊咁 样。係啊。 好善心啊佢。 係啊七十几岁咁啊伯伯呢咁好多物业佢就话呢佢话见鬼呢我死都帶唔走噶啦啲嘢係咪？ 係咯係咯。 咁你覺得佢可以將佢嗰啲物業去做啲咩咧？ 即係真係好多物業嘅佢。 有幾嘅啊咁啦，佢、有一層啊、有一棟啦、嚇三層高嘅物業啦。咁、樣。 都唔好理佢嘅數目住。我覺得咧，如果俾意見咧，呢位伯伯咧七十幾歲咧，我會先叫佢咧，你不如先揾咗一個代理先，即係一個法律界一個法律人士。即可能一个律师或者一个托管人， 跟住咧 要帮找咗一个你信任嘅人先。咁呢个人咧就 隔 篱 有三姑咯。 系如果三姑佢系 隔 篱 三姑 咧，或者持牌嘅律师咧， 我有啰啊，我有个啰啊。 你一个系咪戴假发噶？ 系啦，我可以戴假发噶。最紧要阿伯，你啲屋系咪俾我啊？ 好啦， 你俾我就得噶啦。 既然系咁，我就叫阿伯俾晒呢一位阿婶啦。 好啦， 咁阿婶之后咧，佢就要帮佢懂得去管理咯。因为其实最惊咧。因为我自己本人都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 你不 用多你有多物业啊你隔离不是有个啰啰有戴假发的他可以他就来要戴假发的你知不知道啊 好似你都知道 啊太多这些阿婶呢在那候住晒所以呢真的究竟怎样第时我老了之后又没有人没有物如果我有些钱 老年时 是啦 坐永等着你的 喂再加上我可能会有老人痴呆症那到时我想管理自己的财产都不得啦不过我发然咧就其實香港係會有一啲機構咧係可以幫到手嘅。咁 佢好實用啊！佢真係諗緊一樣嘢， 真係計劃緊啊！ 係啊，對我哋嚟講係幻想，對佢嚟講咧係實際嘅預想嚟嘅。 所以我就知道喺香港，如果有機構去幫即係咁樣嘅情況咧，咁我安心咗啦。咁好啦，講翻台灣嗰筆咧，咁應該咧就係揾一個即係專業律師、法律界嘅人，然之後幫我去管理，即係好似基金咁樣啊。然之後就幫我管理曬嗰一啲嘅物業。然之後我跟 想幫人啊！ 我未講完，然之後咧就將啲物業。 你未講完，嗰人走咗咯。佢問你：阿伯，你有啲土地有咩用啊？咁你都未講， 我咁都叫太長。 長係。 然之後就管理嗰間咁多物業之後咧，就判咗出去，就俾一個。慈善機構嚟去運作咯，咁之後究竟去運作得係咪合我意咧？就嗰個代理人幫我去同佢做啦， 即 係我可能死㗎啦嘛， 佢係交俾第二個算數啦。 係啦，交俾第二個，跟住幫我運作啦。咁但係睇合唔合我心意先咁樣。 但我就唔會俾政府咯。 哦，係係係 嗱呢樣嘢緊要啦。咁咧佢係好想直接咁樣幫到年輕人嘅。咁佢又唔 喺情侶酒店，大量嘅。 咁咪帮佢哋开心嘅啫， 梗系啦，到土地供应贵快，屋企又唔够，佢哋开心嘅时间 都 冇。 咁但系台湾又不至于系咁土地供应问题咁严重系嘛？ 如果唔系佢哋点会有咁多摩铁啫？系咪先？系啊。 咁摩铁关咩事咧？ 摩铁嘅意思即系 motel 啊，系啊，佢哋专门喺嗰度噶。 咁咪摩铁系俾旅游景乜都有， 系啊，呢 个 名 几 好听。 哦，即系佢要再俾摩铁 再好啲。 再好啲， 要點樣先至可以幫到年輕人咧？ 有啦， 年輕人有份工，有錢揾。 要份工就係佢而家當然要份工啦，但係問題嗰層樓嘛，講嗰棟樓啊， 酒店咯，酒店得唔得？ 培訓中心， 你想唔想擁有佢？ 擁有佢做業主啊？ 劏房出嚟， 作为一个年轻人， 即系劏三间出嚟，每间都送俾你。 唔系啊 ，sorry， 呢个伯伯咧，佢唔使劏啊，咁个地方大啊嘛， 大到 点 啊？ 佢都话一栋三层高嘅， 都系三层啫， 三层 咪俾得三个人啫。 唔系你可以咁讲啦， 咪咯，得三层啫嘛，你 三层咁都系啊，佢净系想点 啊？ 佢想要揾一啲真系咧好务实嘅年轻人， 系 咁咧，咁都要有条件嘅，你只要肯交租，准时交。交租， okay， 即系佢都租俾佢嘅，但系以一个好低嘅价钱， 哦、 你谂下佢 问计， 有不至于嘅，佢都要嘅，要佢要俾2400蚊租嘅啫，但系租嗰个单位咧， 好大嘅， 2500尺， 哇，每一个都有2500尺啊！ 嗱，佢应该系总共嚟嘅， 哦，总共 系啦系啦，总共， 即系如果你分三个，每人都有差唔多700尺，都几好噶啦，系啊， 你谂下2400蚊， 一个后生仔有200几尺。佢都有開心有排玩啊！ 我諗佢都係應該分開三層咁樣分去租，即係起碼幫到幾個人啦， 係 咪 先？嗰啲三層係咪我哋香港嗰啲村屋嗰種三層啊？ 佢又冇咁講到係啲咩咧，仲要一棟三層高啦咁。佢又希望咧揾到呢啲咁嘅年輕人咧，我希望幫到佢。 實有好多嘅喎。 係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自薦走去啦。 真係唔知點揀喎，阿伯。 個個都喊苦喊分咯。譬如呢度话系啦，我有四个女朋友啊，阿伯，你唔俾间屋我，真系唔知点算啊！真系 嗱，我想话咧，好人 真系有啊， 唔系好人好事咧系有出现嘅。咁当然啦，个个哇一睇到咧，就喺个群组里面咧睇到，哇咦唔系嘛咁神， 系咯， 2400蚊可以租一层咁样，跟住就自己走去啦咁。啊，有人自荐喎。是一个25岁的女仔， 做咩啊？ 咁佢就唔系佢就话啦，我想嚟租啊，你可唔可以租俾我啊？咁样， 点解我要租俾你？ 我有个80几岁嘅细佬，佢好惨噶，你唔好问我点解20几岁有个80几岁嘅细佬。 嗱，80几岁系可以有喺里边嘅，不过可以唔系细佬。 我有个80几岁嘅老公，佢一路都唔死，我一月系咁要推佢出去晒太阳。 孝顺啲。 我有个80几岁嘅阿婆。 系啦，嗱，嗰个女仔咧，佢就话我好需要租呢间屋啊，点解啊？咁样，跟住系因为咧，我屋企咧， 咦，你可以叫你个 friend 出嚟咯？你系咪想引你个 friend 出嚟啊 ？friend 边个啊？ 咁咧，佢就话咧，屋企咧三代同堂，咁但系好困，即系意思话好重负担啊。咁跟住咧，我好需要租呢间屋啊，你可唔可以租俾我啊？咁样，啊，伯伯咧竟然咧，啊，唔系佢系相信佢嘅，系即系唔系我哋而家讲啲嘢冇呃人嘅，冇骗人嘅，佢真系相信佢。跟住咧，咁就好啦，我租俾你咧，兼且你愿唔愿意做我太太？系啊，佢真 唔系嘛？ 系啊， 点样话？我阿伯娶咗我20几岁嘅， 愿唔愿意嫁俾我啊？如果你嫁俾我嘅，我将层楼俾埋你啊！ 呢啲完全系叫做咩？房屋欺诈、啊。 咁都要你情我愿先得噶。 咩啊？你情我愿，你攞住间屋嚟，然后话嗱，你娶你肯嫁我嘅话咧，我间屋俾你。呢啲直情系诱惑嚟嘅，权以权啊！ 佢唔系真系拣。好啊， 佢好啊，好啊，佢嫁。 咁另外嗰两个僆仔咪冇咗间屋咯， 系啊， 而家成栋俾你喎，岂有事你真系 骗案， 唔系咯， 系咪真系噶？ 以权谋私啊呢啲， 骗感情， 你同阿个僆妹上嚟睇金鱼有咩分别噶？ 嗱，而家呢个咧系你情我愿嘅， 讲就系啫，真系。 因为爸爸觉得咧，佢就哎呀，你甘愿咧，佢话咧甘愿咧为咗你嘅屋企，你嘅三代同堂。去付出去努力，你一个系一个好女仔。 之前试过有个台湾嗰啲包租公，啊唔系，唔好台湾同埋南韩都只试过，台湾多啲。佢啲包租公咧，因为佢哋地方大啊，即系成个社会个地方好大啊嘛，周围走咧，有啲人就要离乡别井咧，到台北度咧就住啊嘛。佢又租咗嗰个台北嘅宿舍，个包租公同佢讲就话啦。你系咪搵唔到嘢做啊？系啊，搵唔到嘢做，系咪呢个月冇房租啊？冇啊， 肉上啊， 肉上，咁你话啦，佢同呢个有咩分别？嗰个你情，佢都你情我愿啦，咁好啦。嗱，你可以唔俾嘅，不过你要交租咯，咁样。 如果桂花田讲嘅嗰一单台湾嘅新闻咧，嗰个古仔系咁样发展落去，就话佢真系租咗俾嗰个女仔全家， 然后日久生情。 系啦，咁我就可以接受到。 但你而家唔系，一开始签合约嘅时候，好似俾两个 option 你，嗱，一系咧就系2500咁啊，呢间房系你嘅。 不过如果你嫁俾我嘅话， 我就成栋楼俾你 晒你啦， 成层楼都俾晒你啦。 人哋呢个伯伯好人好事嚟嘅，佢真系真心去想去， 系咪噶？ 天真嘅你个同事， 佢都想啊嘛，因为 哇， 佢都想去啊嘛，佢好人好事走埋嚟， 哇，个道德价值唔知摆边咧。 咩啊？ 泥地里是你在盼再见肚饿吗？等一场雨下，饥荒的照片张贴于这都市，每天都打照面。行过了谁看见？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惊慌在蔓延，同志破灭广场里厮杀，那害怕？执起步枪吧，精挑的钻石，挥霍的爱怎看到闪匿的里面？仍心满血吗 ？We are, we are, we are。百万里，无论谁失到心，我手给你拉起，谁又看清这世上稀奇？一天终可见，来让爱燃起。气尚未穷，仍愿唱着跳着舞，笑对白羊痛。简单看星空，簇拥于负重，双眼总皱起，懒得给身边笑容。别介意，抱抱来吧，摊开双臂接驳百万里。谁失到身，我手给你拉起，谁又看清这世世稀奇？一天终可见，来让我。 We are one 啊！ 时间嚟到朝早嘅11:25，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吓有啲唔惯嘅系啊，以前冇呢把声啊，我系彭仔程振鹏啊，当然有两个拍档啦， calling, calling. 有啊曾志豪啦，亦都有桂花田嘅，我想讲天气啊。 讲啊！我哋冇啲冇出声啊！你 批准啦，批准，嘟，批准， 即系问声嘅。好啦，今日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啊，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早晚稍凉啊。接近周末咧，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3%。 你知唔知呢个温度最适合做咩啊？ 26度啊！ 最适合咧 做咩咧？ 就系、是。 浸温泉啊， 系、哦、啊，26度， 会冻咗啲啊， 系咯， 廿六咩冻咗啲啊？ 我以为温泉系 廿六度啊嘛，唔系我话而家呢个天气啊，我系有个水温啊， 系、哦、 啊， 点解啊？你试过啊？ 唔系，因为有人试咗啦， 哦， 喺香港浸温泉添啊。 讲浸温泉 系啊， 又系真系嚟嘅， 离岛嗰啲啊。 佢应该严格嚟讲咧，就系、是、喺香港浸山泉啊。 哦，系啦，应该系咁啦。 你有冇见到嗰一条咧，都几震撼嘅片段咧？佢系话咗俾你听咧、哦，原来同一个场合。同一個場口，唔同嘅人做咧，成個效果唔同曬。譬如咧，我哋如果諗翻咧，幾廿年前咧，即係冇幾廿年前，十幾年前咧，劉華咧咪有個綠茶廣告咧，佢就同啲馬騮仔，哇，好寫意瀟灑咁樣咧，浸喺日本嗰啲温泉度，露天噶嘛，仲要户外咁樣咧，哇，跟住啲馬騮咧又喺同佢喺度咧嘻哈哈啦咁樣，然後劉就話，哦，犀利啊，飲杯茶先咁樣，好犀利， 有溝通有交流嘅，係啊 係 啊， 真係有。 如果 將成個場合轉咗， 一隻大笨象， 唔係係啦桂花田系啦，佢又浸喺嗰个水池度， 啲水都写晒啦，冇啦。 有冇马骝仔啊？ 马骝仔，你觉得啲马骝仔仲嚟唔嚟啊？嗱，啱啱原来话咧，上个礼拜咧有一单上集嘅新闻，因为今日有下集啊，有一单上集嘅新闻咧就喺香港咧就俾人影到咧有一个全裸大妈浸浴片段。 哦 系啊， 最近下播佢都超话之你， 佢系 真系话之你嘅。 上集咧就话传咧就有位中年女士（括弧大妈）咧、 嗯， 就喺呢一个沙田水泉澳后山溪间度全裸浸浴， 哦、 即系你谂下成个场口咧，唔系咩北海道啊，唔系嗰啲咩红嘢咁样。 我相信嗰度都靓噶。 冇错， 水泉澳嗰度 咧，水泉澳好靓嘅，系啦。咁然后咧，佢仲要唔系刘华，今次系大妈，仲要佢讲到明系中年大妈肉腾腾，真系。 所以咧，你唔会存有任何色情幻想， 冇遐想，你直情希望你望唔到嘅。 你只系谂紧嗰个卫生问题啫，可能 系啦。佢就浸咗落去，咁跟住咧，然后咧，而家点解话呢个系上集咧？因为咧下集咧就系咧， 嗰个男人点啊？对佢有意思啊？ 唔系， 佢有个男人睇住佢个，好似话 我有咩意思咧？ 晕咗， 同嗰个台湾嘅阿爸一样。不如咧，我送佢屋企嚟。唔系啊，下集咧就全世界度揾咧。佢话呢条泉水咧喺边处嚟噶？ 嗰个源头喺边度？ 系啦，因为咧 下游会去到边？ 系啦，下游去到边？去到下流咯。然后咧，仲要同一般嘅明星唔同。如果头先我哋讲咧，就话咧一定要个个争住认噶嘛。即系如果系咩刘德华打卡圣地咧。而家个个争住唔认啦， 唔系我度，唔系我度， 个个都话水泉澳咧，佢就揾咗个 冇啊，冇呢个地方啊， 系啦，佢话咧沙田悦泉区揾咗个区议员出嚟咧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哇，肯定唔系水泉澳，唔系我哋呢度， 各自都否认， 系啦，点睇都睇唔到系我哋噶啦，咁样系啦，咁然后最后咧真系。 应该好容易去，就有人会走到去嗰个位度试下，同一个位置角度影一张相， 使唔使再浸一浸落去啊？ 咁搵唔搵到啊？ 搵到啊！搵到啊！ 水源头喺边度啊？ 而家搵到啦！佢话咧，原来喺呢一个咧马鞍山利安村感应苑交界。 哦， 佢话咧 即系唔系水泉澳啊？ 系啦，喺呢个叫牛乌石间嘅下游地方嚟，离大路相当近嘅。呢位大妈，俾个叻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为审慎起见，暂时冇条件进入下一阶段的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不过，当局下昼将会公布在不会大幅放宽措施之下，有没有聚会、社交及经济活动可以获放宽。他舉例說出席結婚儀式，但是不包括飲酒部分，以及舉辦本地旅行團等。林鄭月娥說，過去一個星期疫情漸趨平穩，確診個案下降，尤其本地的確診個案只有12宗，未有出現新的群組爆發，連續3日並沒有源頭不明確診個案。另外，林鄭月娥說會爭取盡快落實和新加坡經已達成協議的旅遊氣泡措施，說雙方都很謹慎，當中有很多預防措施。 至於同內地方面就仍然做緊功夫。他說希望在有限度之下兩地都可以豁免14日的檢疫安排，又或者先讓香港居民由內地免14日的強制檢疫返港。政府決定暫時撤回推出空置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是否托市向地產商跪低的時候，他回应当局暂时在这一届立法会撤回是考虑到经济情况，形容今日面对的是前所未见令人担心的经济情况，政府要评估两年前认为值得做的事，在今日经济低迷之下是不是应该放缓一下。他说亦都考虑到社会上反应，另外立法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意见，令到政府评估法案是否能够在立法会顺利通过，在考虑到一篮子因素之后，决定暂时在本届立法会不处理。南韩新增5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五日回落至到双位数，再多三人死亡，累积确诊个案25333宗，447人死亡。新增病例之中，41宗是社区感染，大部分来自首都圈。韩联社报道，南韩多间医疗机构持续发生群组感染，加上观赏枫叶的最佳时节将至，令到户外人流增加，都可能令到疫情扩散，防疫工作压力增加。输入个案方面，17宗病例当中有2宗来自中国。澳洲宣布参加今年11月和美国、日本和印度的马拉巴军演2020，舆论认为这个举动将会触怒正在印太地区展开军事扩张的中国。澳洲的声明指出，海上军演将会令到印度、美国、日本和澳洲这些重要的区域防卫伙伴连结，提升澳洲海军战力，加强紧密伙伴之间的共同行动能力，并且展示支持一个开放繁荣印太地区的共同决心，提升四国合作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能力。澳洲上一次参加马拉巴军演是在2007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5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51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9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99.2升2元，腾讯控股561跌5毫，美团点评258.4是跌1元，中国平安84.5升3毫，建设银行5.62跌4仙，小米集团22.25升5仙，盈富基金25.3跌2仙，友邦保险77.65升5仙，比亚迪股份134.6是升6.2，高音零售8.93是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6，瑞士法郎0.91，加元1.319，人民币6.686，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77点，跌93点。港金现价报17580，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17美元，卖出1901.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哋嚟到風騷快活人啊，呢一個咧風騷生活小確幸啊嚇。嗱，我哋而家咧準備定咧就會同全球華南地區朋友咧又要嚟呢個網上直播啦，因為個直播室裏邊咧 set 緊陣啊。即今日個陣咧與別不同嘅， 係 我哋除咗會有咧三位主持同你喺度玩之外咧。开埋张台添啊！今日 打麻雀， 开埋张台打麻雀， 估唔到佢啊！真系 就唔系打麻雀， 系啦，因为 我谂诶，即系而家做电台都呢份工都好艰难啊！ 系啊，好，我哋啱啱开埋呢一个 Facebook Live， 搞咁多嘢嘅喂， 要噶而家，所以你仲会见到我哋而家呢个样咧，就有啲古怪啊！其实应该就睇唔到嘅，我谂都系。 即係話咧，我哋依家就收音機就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聽眾會聽到我哋風騷快活人啦。 係啊，仲有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咧，就會見到我哋而家喺度 live 緊嘅啦，係咪？ 冇錯， 係啦， 係啦，撳咗啦，已經開始咗啦。 我哋望鏡頭，我哋望鏡頭。 係啦，鏡頭喺嗰度，鏡頭喺嗰度，係啦。OK， 嗱，咁我哋而家咧，嗱，今日咧就係阿彭爺咧，佢就話喂。不如接下依子啦，所以咧，其實我哋可以攞啲嘢咧，俾佢鏡頭度望一望咧。 嗱， 係真係，我哋準備咗一 set 啊，呢一張台咧，全部都係我哋嗰啲金文依子嚟噶。 咁其實咧，嚟緊就重陽節，咁應該好多孝子賢孫咧，都一樣咧，會準備咧要做啲拜祭嘅工作啦嚇。咁啊，所以咧，不如咧，我都讓大家了解一下究竟啊。阿彭仔，呢一个咁样嘅独居长者，其实如果去拜祭嘅时候，有啲咩做嘅咧？ 我真系见到你有好多嘢喺度， 冇错， 一搭、二搭、三搭、四搭嘅、哦。 我咧就向来咧呢一 set 而家咧喺现场直播室见到咧，就我已经系准备咗咧，我今次咧重阳节准备去拜我老豆啊吓，即系拜我爹哋啦。咁咧所需要嘅物品嘅啦。咁呢啲物品咧都系我向来咧基本嘢嚟嘅。 攞去洗，攞去洗。 唔好同我客气。我哋逐样嚟啦， 逐样介绍系咪？ 呢个就系传说中嘅。 系啊系啊。 冥钞系啦。 呢个包括咗有呢个系银纸啦，系冥通嘅银纸啦。 我想数下几个零啊，个十八千万、十万、八万、千万、五千万嚟嘅呢个。 同埋我第一次知道咧，原来冥通银行咧佢个发行行长咧。 系 玉皇啦， 玉皇大帝啊！ 副行长咧就系阎罗啊，系啦，你大概睇到少少 几职喎，其实 系啊，身兼几职啊，呢个就系地府推用钞票。 同埋佢个 band 咧讲唔讲得噶？佢个 band 名 咩啊 ？Hell 啫嘛，冇嘢嘅，系咯， 真系，其实真系明通啦。嗱，先此声明啊，我哋唔喺度搞啲乜嘢 吓， 只系咧即系话俾大家知，如果咧普通一个我啊。咁樣去做一個拜祭嘅時候，我會預備啲咩啫嚇？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咧係有一沓咧比較容易啲形嘅，見到就圓形嘅， 係一個好似啲花咁樣個 圓形一扎花咁樣，哇！要懟到咁埋噶， 要噶， 圓形咁樣咧就係有好多文字咧寫咗喺呢個圓形嘅紙当中嘅， 系啊， 你见唔见到咩字啊？桂花田 有咩梨啊？ 喺中间个圆心中间写咗四个字嘅， 系啊，咩往生往生神咒啊？ 其实呢个咧就系大悲咒， 大悲咒 就将咧即系佛经嘅大悲咒咧写咗落去。 哇，咁夸张真系吓。 咁咧， 喂，我哋真系要俾人影到啊，睇唔到个画面。 喂喂喂，呢个 系啦系啦 系啦，唉，唔好意思啊，我新嚟啊，唔 系 好熟。 唔系系啦系咁样啦咁样啦。 咁另外咧。嗱，呢個大悲咒啦，都係需要嘅。 其實咧，不如真係咧，喺呢邊影過嚟咧，我諗可能會 係咪啊？ 睇唔睇到啊？真係而家 咁咧，呢個咧係睇下，嚟，我哋咧除咗呢個圓形嘅大悲咒 咧，靚仔好多啦。我哋不如一齊咧望住呢邊個鏡頭啦，真 係。哦，咁樣靚啲啊！好，喂，咁啊，仲有咧，彭姐手上咧又拎住一沓咧，係長條形嘅。又有啲咧圓形嘅圖案咧，就喺嗰、那個黃紙之上嘅。 黃紙 紙咧， 係黃紙你好。 係啦，咁呢一種長條形嘅咧，我問過，原來呢種長條形又係大悲咒嚟嘅。咁同圓形咧咩分別啊？ 你趁佢喺度啦，黃紙望住鏡頭啊，係啦，呢、這個黃紙係啲咩嚟㗎？我咪摊喺度啊？ 點解又係大悲咒嚟㗎？係 咯，咁多嘅 一樣咯， 係 唔係唔一樣？长条形嗰个系加强版 哦，呢、這个加强版嘅 加强版， 佢个功能系做咩噶？ 佢系令叫做俾啲冥福啊， 哦 系冥福， 即系啲福气， 福气嚟嘅， 好大啖噶，佢咪屈你嘅，其实就系本身咧 系基本嚟噶 standard 嘅。不如咁啊，我哋俾人睇下，如果呢一张冥福咧，佢同头先圆形嗰个咩唔同咧？哇，你睇 有七。 佢會有唔係會有手印添嘅。我呢個咁似咗泰國做緊嗰三隻手指， 係喎， 你睇下，係喎， 你又真係好 係咪啊？ 好機靈喎！ 你見到啦，佢有即係有唔似大悲咒添嘅，佢仲有咧唔知咩誒？ 佢將七段文誒文大悲咒七段經文咧 咒啦，往生神咒啦， 解經咁樣 嘢，係啊，仲有華嚴經都喺度咁樣喎，真係嚇。 跟住落嚟咧，其實我啲基本嘢咧，仲有一啲誒，譬如呢一個叫咩啊？ 诶，呢个衣纸，呢个成日杀溪前， 杀溪前系咪啊？杀溪前嘅溪前啊，呢唔使介绍啦。 杀下， 好啦。另外咧就有呢个， 呢个系咩？ 银 元宝 系啦，有金银，呢叫金银。 得金嘅。 原来金银有分咧， 得金啫喎呢个。 银咧背后后边啦，成架 有 金 有 银， 系 金咧就系俾神明啊，银咧就系俾 鬼嘅， 哦 仙人。 哦 ，OK， 哦好啊，咁呢个咧，呢个咧， 我 想寿字。 呢一個壽字呢一度有啊，我另外有兩疊嘢，有一疊咧就長條形軟瀨瀨嘅，咁然之後咧就有一疊咧好似草紙咁樣嘅。 哦，呢疊咪草紙咯？ 係啊，草紙咁就寫住個壽字喺中間嘅。 呢個雞皮紙打開信封嚟嘅。 係啦，雞皮紙嗰個嘅寫住壽字， 你幾豪正鋪，你都要有嗰個信封。 呢啲咧就係元寶。 呢一就元宝， 系元宝 咩啊？ 好啦，咁啲 佢个兜嚟嘅 ，no 个兜咧系软泥泥嘅嗰一沓， 系啊，即系点啊？而家我哋捧住呢一沓有埋个寿字嘅，咁呢个系咩嚟噶？ 就 系 嗰个兜啊！ 呢一个系诶软泥泥，呢一个咧就叫大光袍，就系即系嗰个兜啦，我哋盛住嘅。 你会唔会示范一次咧？整 系 咧，去整呢个兜咁样去接啊？ 系啦，然之后就个大光袍咧。然之後跟住會點做咧？我平時會點樣做咧？ 哦，好啊，不如我揸幫你揸住個麥。 我哋呢度比較逼傑啲啊，我讓翻位先。 唔係，我幫你揸住個麥啊。 咁咧平時咧，見唔見到點做啊？平時咧就先係大光寶啦，因為佢係個底嚟噶嘛。咁我咧就會再將呢一個嘅元寶咧，就拆開之後咧，就將佢咧係分開一沓沓咁樣。咁點解要將成沓嘢咧再分開細沓細沓啊？嚟到搭埋一齊啊？咁就係咧，等佢容易燒啲啊嘛。 咁而家呢一喂呢一沓裏邊包含咗就係 有 呢個元寶紙啦。 最底咧就係嗰個大光寶，就係個嗰個托。 我想問咧，嗰個咧係要咁樣向上啊，唔係向底噶。哦，咁跟住就一沓二沓咁樣。 有封面嘅嘢就向上啦嚇。 其實呢個好似係多層巨無霸咁樣。 係啊， 真係似嘅而家。 三文字 咁 樣 真係多層巨無霸。 技巧使唔使排花咁樣㗎？ 佢你搭得幾靚喎，但係你而家呢個咧，所謂咩錯落有致喎，好似人哋瓦片咁樣咧， 好似個蓮花咁啊， 係喎，咁呢一 set 就得啦，已經 係啦。咁然之後咧，其實跟住落嚟咧，你就係需要呢一個嘅金銀咧，有啲人咧就會接嘅。咁但係如果你唔接，咁就點咧？金銀你唔接啦。咁咧，我想問一下嗱，而家我俾阿桂花田你試下，你點樣令到佢咧散開呢？ 我識，我見過嗰啲人做呢樣嘢。 好啦，彭仔攞翻麥啦，哇，勁喎、 啊！阿桂花田咧，試下用雙手，一隻手咧就托住 佢， 一隻手托住，但係佢想捽開，另一隻手想捽開嗰啲金銀，但係捽唔到。 你係咪即係 好弱啊？你？你等我嚟啊！ 你咪好似人哋超市捽胶袋咁样， 其实咧，桂花田系做啱嗰个动作，不过做唔到。嗱，其实咧就系将成沓嘢，搵只手托住嗰沓金银，然之后咧另一只手就喺个金银嘅顶嗰度追落去，然之后就转，就将佢咧。 咦？佢真系转咗个花出嚟喎！ 系啊。 佢好似人哋赌神咧，玩嗰个啤牌咁样咧，哇 OK 喎！ 我拜神噶嘛， 我又试， 好靓 啊！ 整 得我又试， 你试下， 整得个粉饼咁样喎，好似 好真之后又试下啦， 又试下先，嗱我对住个镜头啦， 好似一朵花咁样噶，转开咗嗰啲嘅金银之后，好嗱我成日都讲咧， 我有少少， 你其实阶梯出咗嚟，我睇下 阿曾志豪，你应该用少少阴力，你唔好用死力， 阴力。 系啦，你阴力， 慢慢嚟。 阴力咁冇阳力 系嘛？你又冇力嘅呢个 系，系喎。 哇，真 系 粉饼嘅，我当 系成朵花咁样。咦，我今次成功过你，桂花田呢个 几好几好。嗱，桂花田俾多次机会你先。 唔系，我想接啊，不如接啊，我哋。 好啦，你大家嚟试咩？我想 接 啦， 你 接真系。 你试下接一顶金出嚟啊！ 咁样接噶，等下先啊！ 系咪好似接成只船咁样噶嘛？系咪即系要打长条嘅？ 我记得啦，系 应该将一张金银 对接 嗰张 咁样喺个金咧喺中间嘅，跟住喺个底度咧系反两嘢。 咁跟住咧， 咁複雜㗎、啊、你。 跟住咧就唔知咁樣。 佢呢個係東莞嘅春卷啊。 係啊， 接得幾靚喎。 係要有嗰、那個嘅嗰、 okay 那個金、啊，我記得要咁樣嘅。 啊，好好喎、啊。 係啦、 啊， 哇，有金珠喺度。 哇，你個手勢好好啊，我老豆實高興啊。以為係新抱嘅。 唔係，其實係咩外母啊？ 你嘅新抱 親家老爺啊，接俾、 哎、親家老爺收你啊。 冇金句。 好，多谢佢阿爸。 跟住咧， 系亲家老爷。 咁跟住落嚟咧，就其他嗰啲嘅物品咧，都系咁样照放落去嘅啫，咁样啊。 好啦，啲藝抄唔係嗰啲 藝抄啊， 都係咁樣放落去嘅啫。咁咁 咁好難燒喎、 啊， 其實 係啊。其實真嘅時候咧，我係會散開曬嘅。而家時間無多啦嚇，係咁、啊，所以我哋就係咁試啦。 有時間，有時間， 咁因為仲有好多產品未介紹啊。 好好好，總之呢個就擺落去啦。係喎、啊， 好啦。咁、 okay、 我哋呢一份嘅元寶啊， 即係呢度就一份啦，已經係 係啦。咁咧就會塞埋入去嗰個嘅。我去拜我老豆就會有附箭袋，所謂附箭袋咧，其實即係相當於一個購物袋啦。咁你就將所有或者係包裹，咁然之後你想將所有你想俾先人嘅嘢就放曬落去，然之後跟住咧就喺個面頭咧寫翻你個地址啊，即係你嘅先人嘅地址啊， 聯絡電話啊號碼。 咁啊未有電話嘅，咁跟住寫好曬啲嘢之後咧，就成個咧就好似郵包咁樣，跟住最後咧都仲要咧，人哋教我最後咧都仲要有一個步驟做埋。做埋之後咧，先至攞去咧化咗佢嘅。 嗱，後面我見到咧好多禮品啊，我哇真係唔知以為大抽獎啊！嗱，見唔見到啊？ 哇！咩嚟㗎呢個洋酒啊？係啊，優惠洋酒套裝喎、啊。 唔係啊，我想話咧嗱，呢一個咧就係洋酒啦，新產品我未見過啦。咁我買嗰個原因咧，係因為佢裏邊咧，大家睇下咧，如果睇到嘅話咧嚇，我描述一下先。佢呢一個咧就洋酒套裝就有幾支唔同嘅酒啦。呢、這個唔係重點，個重點係呢一個套裝裏邊咧有兩個細盒嘅。我最初咧就以為咧啊，係咪煙同埋酒啊？啱啱 係咯係咯，煙仔好似 再平氣， 唔係嘛？ 我見到我見到， 唔係佢有一個係開瓶器，有一個係酒杯咯。 係啊係啊， 都係開瓶器。 我哋俾聽眾我睇下嗱， 開瓶器係咪太認真啦？ 好認真啊，好認真啊， 好細心啊，真係 好靚喎，真係。 我想知道佢係咪紙質底嚟嗰啲？ 咁你話係咪唔買唔得咁認真開瓶器喎？ 你贏呢、這個，仲要有三樽咧交叉窿咁啊！誒，同埋佢有講究嘅，佢唔係交叉窿嘅，佢係交叉 Q 啊！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咪俾人告， 係啊，俾人告噶嘛！ 呢、這個幾好笑啫，呢、這個 嚇！呢、這個好笑，所以我買咗。 喂，仲有呢、這個正，呢、這個咧、這個、好細心、啊， 最緊要啊！ 話俾你阿爸聽，而家轉咗嚟做風騷快活人、 啊。冇錯，我就驚我老豆咧仲揀錯台啊！所以我整定 你搬埋俾佢啊！ 整定个新嘅指责收音机俾佢， 即系唔系 iPhone， 系用翻传统嘅 radio 嘅呢、這个。 冇错。喂，你未话佢好仔细，会有埋 AM FM 几多？ 后边呢度咯。 系啊系啊系。 系啊。 见唔见得？ 咁我会等我老豆报梦俾我嘅时候就会。 但你要入五粒电。 系啊。 佢呢度 四粒 五粒啊，一二啊四粒电啊，人哋写埋入四粒电嘅，真 系 好夸张 呢个。呢、這个款式 呢、這个靓啊，呢、 okay, 這个 有心思，所以我就。好啦，就买啦。 几钱啊？几钱啊？ 廿蚊。 我呢个廿蚊啫。 廿蚊。好啦，仲有呢、這个就系、是、咧食嘅呢、這个咧就 鱼珠。 系啦。 哇！鱼珠全体。 嗱，当我买嗰个酒洋酒全套嘅时候咧，阿姐咧就话啦：，诶，美酒佳肴啊嘛，点解冇佳肴咧？咁样。喂，人哋咁样 sell 法，唔系唔买系嘛？ 喂，你介紹下呢個拼盤有啲乜嘢？ 呢個拼盤有乳豬啦，有燒鵝啦，同埋油雞噶，即係條葱咧喺度，哇！仲有 葱， 唔係仲有唔係啊？ 仲有棵葱啊？ 唔係啊？仲有嗰兩個醬料啊？ 係啊，好誇張真係， 好快包啊！喂， 後邊咧仲會好認真寫住傳統秘製美味可口，呢個你贏，呢個 三十八蚊啫，呢個 我睇下睇下，三十八 蚊， 喂，仲有金條啊？ 金條，喂，咁唔使自己賺咯，頭先。唔使自己笑嗰个咯， 咁唔同嘅，有一啲系传统啲，呢种系现代化噶金条， 系啊冇错冇错。 但系我唔明点解后面变咗牙膏嘅位一鸡两味， 算啦，即系道具， 一鸡两味 咁啫。好啦， 一鸡两味就购物袋啦，系嘛？ 后面系牙膏嚟噶吓。 咁咧，我睇咧个时间咧。真係驚唔夠啦，咁、 okay, 所以咧， okay. 呢一個咧就係嗰啲叫附箭袋，即係購物袋咯。咁咧個購物袋咧，我會 係 即係差唔多，你中意講咩講咩福袋。 但是呢有一个最后的步骤是需要做的呢，就是呢当我入晒啲嘢入呢一个福袋之后呢，写好晒嗰个地址啦，就写喺旁边啦。咁然之后呢最后呢就需要做呢，等于你去寄信呢就要点样做。 要封袋 封 袋。 同埋要贴邮票，冇错， 好 彩 有邮票㗎。 个邮票系咩呢， 是 就系你要贴四锭金银喺四个角落。 哦，即 系 头先嗰个， 即 系 你折嘅嗰 个， 要折嘅 嗰个。 哦、okay, okay, 即系头先咧，你折俾阿陈家老爷， 就贴住喺呢四个角嗰度。 即系咁样 贴一个金银咁样贴。 哦， 咁仔细噶， 系 啊， 咁 要落胶水 喎。我就会带胶纸嘅。 哦 ，OK OK。 咁一个作用咧，我又觉得咧又讲得通嘅。 咩？ 即系话咧系买通嗰啲牛头马面嗰啲咧， 俾过路钱咁样，好似。 就幫你咧， 係啊，跟住佢交俾個先人啊， 即係佢哋都係嗰啲咩 rule 嚟嘅， 係啊，佢哋都有啲潛規則嗰啲話， 所以佢就會幫你送到去你嘅先人嗰度。 哦，咁呢個咧，呢個咧， 啊呢個咧就係衣袋，係分男同女嘅呢個衣袋。 裏面有啲咩㗎？ 裏面譬如我呢個男衣袋咧，咪俾老豆嘛，咁佢入邊咧就有傳統嘅， 有酒啦，有錶啦， 冇酒㗎，佢就係得衫褲假嘅呢個，佢得衫褲啦，同埋帽啦、鞋啦咁樣咯。 即係佢呢個係因為真係發明。衣袋啊嘛，即系你嘅衣服鞋袜咁嘅意思嚟嘅。 哦， 系啊。 点解冇？而家有冇旅行夹噶？俾个旅行夹佢咩？一次过。我问下啫。 你知唔知我见过咧？有嗰阵时我觉得系最神奇嘅嗰样咧，系嗰个纸扎咧，出咗一个系视像电话嘅。咁我就冇买，我都有啲惊、 哦。你都惊嘅，夜晚出啦，阿仔啊，阿鹏仔啊，我个孙呢喂， 系啊， 未有啊。 喂，所以嗱，其实今集呢一个丰收生活小确幸咧，希望透过呢个传统嘅祭祀仪式咧，等大家咧慎终追远，记住都系孝顺父母嘅、所以今日咧， 冇错， 系啦，我哋都多谢咧程振鹏嘅介绍， 系啊， 同大家分享一下啫。我都成300银咁样买翻， 系啊，咪孝心啊，孝心啊，系啊，哦 ，thank you， 多谢。 好啦，咁我哋同 Facebook 嘅朋友，我哋讲声拜拜咯，记住孝顺先人啊吓，先人我哋都要咧慎终追远，好好记挂住佢噶吓。 财同灾难。特朗普前往亚利桑那州拉票嘅时候，前往亚利桑那州拉票之前，喺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嘅酒店同竞选活动嘅工作人员举行电话会议，期间向福奇开火。佢话民众已经受够防疫限制措施。佢话福奇系灾难，若果听从佢，美国将会有500,000人死于新型肺炎。又話民眾已經聽厭福奇以及所有呢啲蠢材嘅説話。特朗普又話，若果喺大選之前解雇福奇，將會產生反效果。福奇係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亦都係白宮抗疫小組嘅主要成員，喺應對疫情手法上多次同特朗普意見不合。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20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5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9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9.2，升2蚊；腾讯控股560.5，跌1蚊；美团点评257.4，跌1.6。中国平安84.6，升4毫，建设银行5.63，跌3仙，小米集团22.35，升1.5，盈富基金25.32，冇升跌，友邦保险77.55，跌5仙，比亚迪股份135.1，升6.7，高音零售8.88，系跌5.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38，瑞士法郎8.519，澳元5.462，加元5.878，新西兰元5.104，欧元9.1273。每百日元对港元7.3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564点，系跌107点。港金现价报17,58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13美元，卖出1,90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仔警署一段咧就慢车。在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挤塞，龙尾在丽业街；观塘道来回方向都挤塞噶，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啦，龙尾在牛头角下村；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在新界环保大道入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挤塞，龙尾就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老山公路石门方向马鞍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嘅，就好似。 在宗教上有圣父、圣子和圣神，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3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多谢，对唔住，多谢，对唔住，多谢，对唔住。会唔会太精神分裂啊？ 谢谢对不起，我已经心死，往事仲勾起，叫我咁难恨你。畏惧放手，亦要放胆别离。难道我甘心跟他作对比？你亦无需为旧爱顾忌，最终坏你的人，放你走，新鲜趣味，再试尽好奇。 谢谢对不起，好似好矛盾咁样。但 Angela 话呢一首歌想讲嘅系错嘅时机遇上对的人，可惜但系冇办法补救，唯有同对方既讲多谢又讲对唔住。作曲监制徐浩，填词张楚乔，编曲徐浩、黄兆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静允，谢谢对不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风骚快活人， 风骚稳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搵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一、二、三， 风骚稳就业计划。 哇！我哋呢一个全新环节风骚稳就业计划咧，正式开始啦！直播室咧，我哋呢边有咧桂花田曾兆啦，同埋有程振鹏。 系 ，hello。 喂喂，听唔听到啊？ 听到。 点解我哋要讲听唔听到咧？因为今次好犀利啊！ 我 哋咧两 边火爆晒 啊！系啦，我哋而家系横跨两个直播室咧，咁啊，所以因为疫情关系啦吓，我哋有啲新嘅防疫措施咧。咁我同阿桂花田喺呢个咧直播室啊，我哋交咗个外景厂咧，就 系 程振鹏嗰边。系啦，咁我哋今日全。全新环节就 系 呢个咧，风骚稳就业计划， 冇错啊！桂花田同埋阿曾志豪， 佢要招呼我哋，仲有两位，因为我哋净系得我哋三个咧，搵唔到工噶嘛， 系系系，冇错冇错， 专家 亦都唔知道我哋出面嗰啲环境啊、市场啊系点啊，或者啲咩安全嘢注意啊等等嘅嘢，所以我哋有两位嘉宾嘅。 系啦，阿鹏爷交俾你介绍佢哋啦吓。 好啊，咁啊喺另一个嘅直播室当中咧， 好威我哋 咧，就同两位啊，我哋啊劳工界嘅朋友咧，就请嚟咧帮手咧，即系了解下个。市场嘅咁啊，今天请嚟咧两位嘉宾，包括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啊陆仲雄啦 ，Hello， 大家好、啊， 系你好， 快活人嘅听众， 系你好。 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咧饮食业职工总会嘅名誉会长啊郭宏兴啊，兴哥， 大家好，各位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工友，大家好， 系 大家好，工友大家好、 啊、 今日咧，我哋第一次出现呢一个嘅稳就业计划咧，就系、是、想咧。同飲食業嘅朋友先打打氣嘅， 係啦，嗱咁我哋亦都同我哋風騷嘅聽眾講咧，因為平時咧可能你聽開呢一段咧就係、是司機大佬大家好啦，咁而家我哋咧就由今個禮拜開始咧，我哋就會變咗咧風騷揾就業打工仔大佬大家好， 各位工友大家好， 係啦，各位工友大家好， 老闆都要好 嘅，係咁我哋就會每個禮拜咧都會揾唔同嘅行業啦，亦都會揾一啲唔同嘅工會組織咧幫我哋一齊嚟揾工嘅，今日頭炮咧就係飲食業。咁啊，協助我哋嘅單位咧就係工聯會。喂，咁我哋不如真係要先問下咧兩位嘉賓咧，實情咧，我哋成日都話而家疫情仲喺即係啊中間卡啦卡啦咁樣啦。其實飲食業咧，究竟而家去到咩階段啊？係咪已經大家轉咗型咧 ？OK 嘅啦，變咗即係做外賣就搞得掂嘅啦。而家 不如先請阿陸仲雄講下個大環境而家係點樣先。啱啱尋日你工聯會先出咗一個嘅同失業相關嗰啲信心指數啊。 嗱喺阿陸生講嘢之前咧，我哋呼籲電話18723888，各位咧做飲食業界嘅僱主又好同事打工仔都好啦。譬如你而家正在失業之中嘅，因為我都想揾份工咁樣，咁你都可以 遇到咩困難？ 系啊，或者遇到咩困难啊，或者系有啲公司咧待遇不好啊，哇，咁样算唔算系刻薄员工啊？ 佢克扣我工资，要我自己带洗洁精翻工洗碗， 都欢迎大家， 系啦， 都欢迎， 咁啊欢迎啊， 都系诉求嚟噶，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啦，我哋希望咧喺个即系大气电波咧 同你大家倾下偈，解决下你哋嘅问题啊。 咁啊，现场我哋有专家喺度啦，不如阿陆仲雄可唔可以同我哋系啊分享下有啲咩资讯啊？ 喂，好啊，嗱，今次咧呢个稳就业嘅节目咧真系好到题啊！而家个疫情之下咧，打工仔都相当艰难。 系啊， 官方数字咧就话 6.1% 嘅失业率， 已经系 3.5% 嘅就业不足率，咁啊24万人失业。但系当然啦，我哋觉得咧实际咧呢个数字系远远被低估嘅。 嗯， 咁所以我哋工联会咧过去咧7个月咧都做咗一个香港就业状况及求职信心嘅调查指数。咁啊最新嘅数据咧，琴日我哋就发布咗嘅。咁啊70%嘅受访者咧。主要就是他自己會上網答回我們的問卷呢、就是呢被迫減薪、或被迫停工、放無薪假或者是失業種種的情況、當中 都沒有說只是飲食業了， 沒有說只是飲食業、這個是宏觀一點的。35% 的人呢就更加表示是零收入、亦都有11% 的人呢就轉了行、做一些人工低一點的行業，最多人呢就轉了去做保安的、做清潔那些、減薪、或者只得底薪的呢有 11%、可想而知呢我們的勞動市場整體是很差的、最慘的就是呢我們打工仔真的沒有信心、60%的人呢就我們有個問題的，就是問如果你現在失業的話、有沒有信心在3个月之內找到工作、60%的打工仔就說呢就都是沒有信心的，即是現在出去打開一份報紙也好，上網也好，見到新的工作的職位的提供呢、就真的很少、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政府咧就真係有新嘅措施， 但係而家係保就業啫，佢都係， 係啊， 佢冇話製造就業機會。 嗱，應該我哋就有機會再講啦。其實保就業計劃咧，我哋早就話對僱主係太過寬鬆，其實係漏洞好多，即係你唔能夠話佢完全冇意義，係的而且確保到一部分嘅就業嘅機會，但係亦都係好多嘅漏洞嘅，有出唔足糧啦、肥上瘦下啦、照減薪啦、照裁員啦等等，應該有時間可以再講下，或者啲工友可以打上嚟申下嚇，俾政府咧要再改善的措施。好啦，特別是嚟緊咧，90/11就是第二期的保就業計劃。咁12月之後政府對嗰個僱主就喺工資上面冇津貼噶咯，會唔會出現大規模嘅裁員呢？嗱，呢個正正咧係我哋咧勞工界最關心嘅。咁至於飲食業方面咧，就梗係等阿興哥再講講。 係啦，咁阿興哥啊，喺 有個調查喎，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喺8月到9月嘅時間咧，做咗個問卷調查嘅。 係。 實際今次咧，我哋個調查咧有1300幾份嘅，咁咧就有98% 嘅回覆翻俾我哋，即係我哋未 抽 過。 都幾高啊！ 係啊，因為未試過，因為佢哋因為個貼好貼題嘅係佢哋本身 飯碗啦，係 啊，表達出嚟嘅有咩訴求啦？咁我哋喺嗰度咧就係話新冠狀病疫情咧就影響到佢哋嘅工作啦。咁有65受訪者咧，佢哋係當時係放緊無薪假嘅。有31% 的 受訪者 咧，佢俾僱主減人工嘅， 減人工， 最好啦，冇炒到， 係啊，冇炒到啊，咁咧亦都有工友咧，響有24% 嘅工友咧，就話俾減工時， 係 減工時，即係唔使你做咁長啦， 係啊， 根本冇嘢做， 減工時當然都係減人工啦嚇，好多酒樓直情咧，成個可能晚市都唔見咗啦， 係 啊， 係 啊，係啊。所以冇咗好多噶，所以喂，其實如果咁計咧，飲食業咧算唔算係你哋手上面咧，即係重災區噶？暫時而家呢一刻， 我哋而家依刻咧，我哋未試過面對咁大嘅失業率啦，就係因為工友，因為我哋近時咧只有我哋工會去揾工友嚟做工，但係而家就得工友嚟揾工啊，啊最慘就依個問題啦。 係啊，所以我哋今日嗱，即係都唔知我哋咧係咪可以鬧到咧，鬧到啲工作咧，可以等大家有多啲崗位咧。嗱，今日飲食業啊嘛，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兩位工會朋友咧，你估而家市面上咧最有機會仲可以俾啲飲食業嘅工友咧揾到嘅崗位咧， 工種啊，或者 我哋諗咧係咪真係轉咗型咧，就變咗係外賣咯，即係嗰啲外賣啊速遞咧，係咪反而呢一個仲有條生路而家？ 因為咧，外賣同速遞咧，依個咧對我哋嚟講，佢因為個用嘅人力咧係會變費，為咗少咗啊。因為佢嗰個同埋最主要問題嗰個價單啊，做嗰樣嘢嘅價單低咗啊。咁因為我哋飲食業咧，尤其是中式酒樓咧，好講婚宴啊嘛。婚宴場冇， 婚宴冇得外賣真係， 冇得做咁樣嗰度我哋一開始已經係有幾萬個工友失業㗎，嗰啲時薪工友， 就係做婚宴嗰啲， 係啊係啊，嗰啲最慘啊！而家咧 就只有嗰啲茶餐廳啦，因為而家你知道好多人都出嚟消費，咁你茶餐廳嗰、那個 佢哋而家首先就可以飲咗嗰啖湯先啦。 係啦，佢哋有就依個係最重要，因為佢四個人限聚令，有時你去食肆或者酒樓，咁你好似四個人都好啲好啲，真係好啲。佢哋可以叫多少少餸，但如果兩個人就難搞一啲啦。 仲有一個問題咧，就轉做外賣咧。就係冇乜保障嘅，除咗收入上冇保障，好多時係逐件計啦嚇。而且嗰啲外賣嘅平台咧，我唔喺度賣廣告，費事幫佢哋賣廣告。絕大多數咧都係冇，係都係自雇，對員工係完全冇保障嘅。我哋收過好多嘅投訴咧，佢送外賣期間，譬如踩單車啊，送外賣啊，撲親啊，整親啊，或者同個客啊嗌霎啊，諸如此類整親咧，都完全冇補償嘅。我哋覺得呢方面咧係一個相當大嘅勞工法， 即係唔理想啦。如果係一個勞工， 喂，咁啱啦，因為咧，我哋今日咧都呼籲飲食業嘅朋友打嚟咧。如果有啲可能係做緊即係而家外賣轉咗型咧，如果你都發覺喂有啲唔對咯，好似咧即係咩架撐啊保障都冇咧，整跌啲嘢佢要我賠喎。 外賣仔，外賣仔 係啦。嗱，咁我哋咧就可以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1872388啦。我哋再重複一次咧，今日我哋想。讲揾饮食业嘅， 系啊，雇主又好啦，即系你要请人嘅啊，但系揾极都揾唔到人啦，或者系啊，又睇喺饮食业里面咧，你求份工嘅， 系 冇错，系你都可以欢迎打电话嚟啦， 系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嗱，我哋转头咧可以听你电话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各自咧就喺呢个市面上咧，我哋捞咗一啲咧，可能系流网之鱼啦，即系都有啲工 嘅工作， 系啦，我哋转头咧就会喺个大气电波度介绍俾大家噶，咁当然希望咧就系原来你未揾到嘅，咁你就可以听到我哋。呢份工作嘅空缺之後咧， 究竟啱唔啱你咧？ 係啦，有機會就俾大家啦。咁啊，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聽緊風騷快雲啦。喂，你可以打電話嚟，希望你係僱主，原來你有幾份工可以益下大家，益下大家，互相幫助下。可能轉型都 OK 嘅，睇下你有咩工種可以啱我哋需求啦嚇。 你像同路兜圈幾百天，走過再折返。难怪越挨越沉闷，各自变孤单，因冷战变习惯。明白无力，可温馨似他陪你许多夜晚。睡了还在线共那个梦谈。谢谢对不起，我已经心死，往事仲勾起，叫我更难恨你。就亦要放胆别离，难道我甘心跟他作对比？你亦无需为旧爱顾忌，最终为你的人放你走，新鲜趣味再试尽好奇，偏不去拆穿你，还体恤你。其实亦期望可找到某位肯替你设想，而我越来越沉默，痛极也不哭，总理智都顽强，难敌疲倦，终身一个他，和你刚好遇上。仲勾起，叫我更难恨你。为佢放手，亦要放胆别离。难道我甘心跟他作对比？你亦无需为旧爱顾忌，最终为你的人放你走，新鲜趣味再试尽好奇，偏不去拆穿你，还体恤你。这对不起，我已经心死，痛入了心扉，仍然不愿恨你，早已在旁逐秒倒数限期，无尽个心欢，要我怎去比？看着回忆慢慢。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丰收快活人， 丰收稳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揾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一、二、三， 丰收稳就业计划。 好，啱啱聽過咧，有許正允嘅謝謝對不起嚇。我哋今日咧呢個全新環節咧就係豐收穩就業計劃嘅。咁我哋今日嘅行業工種咧，想幫啲打工仔咧就係做飲食業嘅。嗱，如果咧你係做緊飲食業嘅朋友，咁咧你就冇嘢做啦，失業啦，你可能想轉行啊揾工咧都可以打嚟咧，即係睇下你個苦況，我哋有咩盡量可以幫到你啦。 同埋有冇覺得自己被剝削咧？咁都可以打電話嚟咧，都同我哋分享下。而家究竟我係咪被剝削？我可以點做啊？ 因為我哋現場咧就有兩位咧勞工界嘅。朋友咧都可能咧有啲資訊咧話到俾我哋聽噶嘛，分別咧就有係嚟自咧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啊陸仲雄啦，同埋咧係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誉會長啊郭宏興嘅兩位嘅嚇喺度嘅。 係啦，頭先我哋就話咧而家可能好陰功啊，啲飲食業嘅朋友咧可能要轉行啦，咁啊索性就唔做呢一行啊，變咗第二啲啦。咁我哋咧都幾經艱辛喺網上面咧，同埋我哋喺唔同嘅招聘雜誌度咧，我哋都 幫大家做下啲 都仲揾係啦。都仲揾到啲同飲食業有關嘅工作嘅。 曾志豪，你揾到啲咩？ 係好啦，我嚟先啦。咁咧，我就揾到一個咧勁啊！ 咩啊？ 中環摩天輪飲食亭。 哦，喺嗰度啊？ 嗰度都有得撈喎、啊。佢咧原來就係中環摩天輪飲食亭咧，就請咩咧？就係、是、銷售服務員啦，全職同埋兼職都 OK 嘅咁樣。咁啊，佢銷售啲咩咧？原來嗰個飲食亭，你哋有冇人去過嗰度啊？ 有摩天輪都有嘢食噶嘛？ 係啊，我都冇幫襯， 冇幫襯過。 係啦，咁原來咧，佢就話啦，銷售嘅對象嗰啲商品咧就係、是。飲品啦、湯麵啦、小食啦咁樣，嗱、最緊要係咩咧？無需經驗， 啊， 呢、 啊 這個好緊要啊， 係啦，有責任感，咁、有咩條件要求咧？嗱，大家記住咯，年滿十八歲，咁我哋在座全部都做得啦嚇，良好廣東話，咁啊仲括弧嘅。住喺香港島嗰個區域咧就優先，咁就、中環啊嘛， 因為啱數 最好係咁啦，行到翻屋企食飯， 唔使過海。 係啊，如果唔係過海，真係蝕俾佢啊。咁咧嗱，翻工日期咧嗱，一間先講人工啊，我哋好似玩競猜遊戲咁樣啦。翻工嘅日期咧就每個禮拜咧最少要翻四日嘅。每個禮拜最少翻四日，咁啊工作時間咧，一間啲工會朋友可以睇下咧，而家係咪都好正常啦？就係咧朝十半至到咧就七點半。然后呢另一个呢就是两点钟呢就至到夜晚十一点嘅。咁、呢就返九个钟。翻九個鐘，咁啊，係咪都仲 四日啫？ 係啊，正唔正常而家呢個工作時間？ 呢個工作時間啊，正常啦， 正常啦， 九小時工作啫， 九小時啫，係啦。 四日呢啲佢會唔會攞唔到長期服務金嗰啲？ 啊，唔會嘅嗱，佢四日咧 唔算係僱員咁。 佢九個鐘頭咧，九四三六個鐘頭，超過十八個鐘頭咧，只要連續四個星期 係 都係連續性僱員嘅。咁啊， 咁啊唔使驚話 係啦，嗰啲 係啊，嗱最緊要係咩咧？ 假期嗰啲都有嘅， 包。午饭同埋包晚饭， 咁食肆都 包饭两餐，系啦，好啦，佢嘅时薪要唔要玩啊？竞猜游戏啊？ 时薪而家应该有冇五十蚊啊？ 五十蚊啊？阿彭仔咧，你觉得？ 我都系估五十蚊。 系啊，工会朋友，你觉得系咪啊？ 我估四十蚊啦。 四十蚊， 兴哥话， 兴哥话四十蚊。 我估高少少，我希望个诉求高啲嘅， 系 六十蚊。 我六十蚊就争少少啦。 系， 佢就系五十至五十五蚊。 哦， 其实而家呢个算唔算系即系中位价定系？ 呢个算啦，因为而家坊間係佢都算叫高噶啦，依、這個 同埋因為佢包兩餐， 係啊， 佢預咗嗰個人咧係行到翻屋企啊， 係啊係啊， 廣島區主嘛， 係啊， 所以唔係九個鐘頭一個鐘頭， 係啊，同埋可能因為廣島區可能點啲個水位都高少少啦，咁樣 係 啊嗱，咁而家咧佢就話啦，就係你可以去到佢嗰個中環摩天輪店鋪嗰度咧就面試嘅，咁啊嗱，不過我講定先嚇，呢個 post 咧 幾時㗎？ 五日前嘅。你估你 佢请几多个人先？有冇讲？ 佢又冇写，佢冇写几多。总之佢就话咧， 争分头啊！ 系啦，我哋希望咧，我哋呢个五日前嘅信息咧，仲未令到你呢份工已经俾人揾咗啦。 嗱，我稍后咧会有几份咧离岛区嘅。嗱，离岛区嘅朋友，如果你系做饮食业嘅，都可以留意住。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啦。今日啦，我哋系啊，丰收保就业计划咧，希望可以帮到你 揾就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协助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证实，陈同佳到目前为止都未能够取得入台签证，又指正是等候台湾律师的消息。案中死者潘晓颖的妈妈早前向传媒发放录音，说如果陈同佳在今个星期五之前仍然未搭上台营航机，他将会不再为对方求情。管浩明上个星期被传媒拍摄到带同文件到位于金钟办理港人赴台入境证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他其后回应查询的时候说，正是处理私人事情，不便透露情况。消息说，本港今日新增大约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过去一个星期疫情渐趋平稳，确诊个案下降，但是为审慎起见，暂时没有条件进入下一阶段的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不过当局下周将会公布有没有聚会、社交及经济活动可以获放宽，例如出席结婚仪式，但是不包括饮酒部分，以及本地旅行团等。另外，林鄭月娥說會爭取盡快落實和新加坡經已達成協議的旅遊氣泡措施，說雙方都很謹慎，當中有很多預防措施。至於和內地方面，就仍然在做功夫。他說希望在有限度之下，兩地都可以豁免14日的檢疫安排，又或者先讓香港居民由內地免14日的強制檢疫返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强制检测措施的时候说，要有法律依据，形容要做得小心，因为涉及人权。有人会指自己并没有病征，为什么要强制接受病毒检测？他出席行会之前说，有专家和社会意见说，必须采取更严厉手段。如果发现某一群组或者某一社区出现爆发，为了控制社区感染，要进行强制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昨晚和医学界人士讨论，当局会认真研究他们的意见。昨晚有份出席的医学会会长蔡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曾经提及可能要靠医生专业意见决定病人是否需要接受检测。他说，医生需要举报不肯接受检测的病人，将会破坏医患关系。他说，政府未有提及若果医生没有举报，病人没有检测的后果。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在同一个节目说，强制措施并非理想做法，不应该要求医生违反保密约定。国家发改委话，过去的国庆中秋假期进一步巩固消费回升的好势头，未来会推出措施推动新型消费发展，以扩大内需。另外，针对芯片生产项目烂尾的情况，发改委承认行业出现乱象，将会加强同银行机构、投资基金沟通，降低重大项目投资风险，并且可能通报问责地方政府。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20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55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9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9蚊，升1.8；腾讯控股561蚊，跌5毫；美团点评257蚊，跌2蚊。中国平安84.6系升4毫，建设银行5.63跌3仙，小米集团22.45升2.5，友邦保险77.65升5仙， 盈富基金25.32，冇升跌。比亚迪股份135.2，升6.8。高音零售8.88，系跌5.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5，瑞士法郎0.91，加元1.319，人民币6.687。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6点，跌115点。港金现价报17,58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56美元，卖出1,90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音乐说，郑中基的音乐选择。 关于你同你爸爸嘅歌，我谂系许愿树。是我第一次在红馆开演唱会，他主动说不如我同你弹这歌，他说我 back 你啲 solo 你弹晒，我帮你弹你唱。咁我那次就是我同我爸爸第一次，那首歌就是我哋两个弹晒唱晒。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丰收快活人， 丰收稳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揾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一、二、三， 丰收稳就业计划。 嚟丰收发户人啦，呢个丰收稳就业计划啦吓，我哋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咧，有冇啲饮食业嘅行业咧可以介绍啲工种咧俾大家可以做一做嘅吓。 系啦，又或者咧喺呢方面嘅劳工朋友吓，如果遇到有啲咩困难啊，都可以咧系打上嚟同我哋咧系讲下啊，因为我哋现场咧有两位咧都系劳工界嘅朋友咧，睇下可唔可以帮到大家或者提供一啲嘅资讯嘅，包括咗有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阿陆仲雄啦，同埋咧饮食业职工总会嘅名誉会长阿郭宏。兄两位都喺度，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就即系讲到其中有一份工咧， 系啊， 中 环你讲， 中环摩天轮啦吓，喂，咁跟住咧，喂，我想话咧，如果瞄一瞄咧。都仲有一啲即係同飲食餐飲有關嘅嗰啲工種咧， 好多，我哋各自都搜羅咗好多。 嗱，你揾到啲咩好嘢啊？ 我有好嘢，不過我就想先聽咗，不如我哋聽咗聽眾嘅電話先係嘛？因為18723888咧，就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咁我哋頭先都揾到啲嘅，咁啊嗱，如果係有打過嚟嘅朋友咧，就唔好佔用個電話住，因為我哋都想聯絡下你嘅。不過咁如果講到話咧，呢、這個工種方面咧，飲食業咧。彭仔咧就搜罗咗一啲咧，系来自政治正确的劳工处。 咁有咩好嘢？而家喂，有咩好嘢？ 劳工处我讲下啦。喺呢一个嘅职位方面咧，佢有一个咧系大量嘅，佢写住个空缺系大量嘅。咁呢个咧做楼面侍应。 楼面侍应 冇错。咁啊喺边度咧？港九新界。 咁即係話可能係一個飲食集團啦，係咪飲食業集團啦？港九新界咧都請人。咁同樣咧呢份工咧同阿豪仔頭先講嗰個咧一樣，係冇學歷要求㗎，係係啦，冇學歷要求，亦都冇話要你有工作經驗嘅，只需要你咧有禮貌、有責任心、勤奮守時，識得讀、識得寫中文， 哦咁就得啦， 良好嘅粵語、廣東話咁係優先添。 哦 ，OK， 好啦，喂，了解一下點樣做先呢份工？呢份工咧就咁嘅，上晝十一點做到咧係。晏昼即系夜晚十一点，哇！一个对喎， 系 每个礼拜咧翻六日，轮休即系轮住休息，即系话咧每日工作咧十一小时，即系朝十一晚十一，中间有一个钟食饭啦。 系做饮食业都系好咁长时间噶啦， 系啊，真系辛苦啊。其实饮食业几多钱啊？ 时薪定月薪啊？ 月薪 啊？一万二千。 一万二千，你做啦， 即系得咁多系嘛？ 万六， 系阿六 七有冇啊？ 萬六七啊，陸俊雄係，誒阿興哥，你估 嗰個15,000蚊到啦？ 15,000蚊，誒阿豪仔估唔估啊？ 佢我諗再少啲係嘛？ 再少啲即係少過萬二？ 萬四啊？ 萬四，哦，你哋全部都係 underpay 喎。係啊，我哋都係無良僱主嚟喎，真係。 咁好啊，即係 兩萬啊，兩萬啊， 有兩萬啊， 係啊， 係16,500至到20,000。 哦 ，OK 喎， 我算得又近啲喎。 係啊 ，OK， 我講萬六。 陸仲雄較為貼少一啲。 OK， 係啊，呢個就大量嘅職位嚟嘅，呢個有咁好啊，真係。 仲有咧，桂花田，係 我有嚟到三份工嘅，咁啊，使唔使聽個電話？ 聽個電話先啦，好啦， 聽眾打電話嚟。 OK 啦，1-7-2-3-8-8。 係啊，安啊，阿安你好。 係你好，桂花田。 係啊。 系啊，曾志豪、程振鹏， 曾志豪你好，你好， 仲有陆仲雄同埋兴哥， 系啦，咁啊，佢想分享下咧，佢嗰时即系佢本身系啊，唔系佢分享下佢做呢个外卖仔啊， 哦 ，OK， 系啊，即系外卖仔，譬如 part time 嗰啲啦，就而家市价咧，你可以通常系60蚊一个钟嘅，咁咧就唔使翻咁早，因为佢要送餐嗰时候啦，咁啊。朝头早佢唔做嘅，早餐唔做嘅，就晏昼市啦，就最多啦，就有时要送由西环要送到去中环嘅， 西环到中环， 即系大 order， 唔系一单单嗰啲 order， 大概咧每日咧就做80间 order 到啦，咁嗱，譬如11点开始开工，咁咧就佢就系每11点就做到3点，咁啊，要每一个钟头咧行到大概5,000到6,000步， 做咩 啊？步兵嚟噶， 即系计个步数，咁样 佢冇揸车嘅行嘅。 如果你唔行得咧，或者你会觉得行路辛苦咧，就做唔掂噶。要行得，即系你后生嗰啲行得，又要快手啦，你要快手中到去。如果唔系，嗰啲客会炸人噶嘛。 系啊，最唔好倒死嘢喎。 60蚊真系唔易赚喎。我想问下咧，你哋呢一个嘅外卖仔系真系受雇于某一间嘅餐厅啊，或者饮食集团，或者一啲平台平台式 嘅 part time， 冇话签约啊，冇话劳工保险啊，冇话其他乜嘢 MPF 啊嗰啲冇噶，全部都冇噶，呢啲系 part time job 嚟噶。 佢系咪当你自雇啊？ 吓， 佢系咪当你自雇人士啊？ 自雇咧就 Foodpanda 同埋护送嗰啲揸电单车嗰啲系自雇。 哦，你呢个就 唔系 噶，因为你要考咗个电单车牌子，有电单车你先可以做到 Foodpanda 或者护送。 得嗰啲牌子唔使再讲啦。喂，咁你有冇得升职噶？你呢啲 嗰啲就有生意做，因为 Foodpanda 同护送。 嚟啦，三次啦，喂，唔好啦，我有理由怀疑你帮佢宣传啦。唔系唔紧要啊，我哋有紧要噶，真系。 到我哋份工冇咗。 系咯，我惊到时我哋三个要送外卖，真系。喂，但你呢啲行业咧，有冇话有点样一个晋升咁样噶？即系有冇变咗高级步兵啊、拆将啊多啲咁样噶？ 我同事咧就佢都年纪有65岁以上先开始做嘅，佢都顶得顺。咁啊，佢就话都话每日要行3万步，即系行路送，就唔系坐单车。我见有啲人有公嘅餐厅有拆单车，咁你要熟嗰个区啲路啦， 系 咪？ 阿安哥，我想问下咧，你呢一份工咧， 抢唔抢手而家？ 多唔多人做，或者仲有冇 空缺？ 啊，呢、這个要睇下老细觉得你佢、啊， 你觉得佢够唔够人用 咧？你踢唔踢脚先 ？part time 就实唔够人手嘅、嗯，因为唔系好似话万几蚊嗰啲月薪嗰啲唔系嘛。 呢个工友嗱，我咁样评论呢份工咧，其实 系可以喺、嗯、通常譬如喺东方。 哎呀，又嚟啦！ 喂，咁样嗱，我讲下先，我自己嘅感受咧，我觉得呢份工唔紧要，唔紧要。你啊，听众啊，点会好似我哋咁硬叻 到 啲嘢？ 我搵工嗰时要知道边个系想请人啊嘛，系咪啊？或者你可以同呢個外賣鋪自己去外賣鋪 了解一下嚇， 又得咁樣 喂，咁啊，阿安哥，唔該曬你先。 我想提醒一下啲工友，其實、大家雖然做外賣啊呢啲好似兼職嘅工作咧，其實大家一樣係應該係受到勞工法例嘅保障嘅。 哦， 咁譬如好似頭先嗰份工嚟講咧，佢一日翻幾個鐘頭，咁其實一個星期點都夠18個鐘頭。咁、一樣都係符合咧連續僱用嘅條件，一樣咧都係有年假。 系 劳工假呢啲嘅安排嘅， 系即系 MPF 嗰啲啊 ，MPF 就系咪都有啦吓，仲、有啊 MPF 啊劳保啊呢啲啊，所有嘅打工仔都要有嘅。咁我头先听佢讲咧，似乎都系一个正常嘅雇佣关系嚟嘅。 系 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实打工仔自己要注意咯。如果唔系咧，发生咗工伤嘅时候咧、一样咧系需要同雇主系杀偿，或者其实都系需要提醒翻个雇主咧。喂，你其实都要帮我供强积金噶，虽然我系做兼职啫，都有强积金。 呢方面啊，兴哥有冇？啲咩補充啊？ 我哋咧即係希望咧，都僱員咧同老闆傾清楚啊。 係，佢 就係去翻工嗰時傾清楚，因為咧，如果唔係咧，到時你又估係有喎，有強積金喎，但係佢又冇工到，或者你又冇冇假期喎，嗰啲你要真係要傾清楚，因為唔好就係而家因為好多工友咧求份工，總之去做咗，唔理三七廿一有公開。就算數啦，但係真係有好多問題係出現咗嘅。如果大家有拗叫嘅就， 即係到時即係揾到份工，但係就會影響埋其他日後嗰啲生活情況就唔好啦。 好咁啊，最後如果有需要嘅話，就揾勞工處或者揾工會幫手啦。 係 okay, 好，我哋又聽下咧，呢度離島工先喎，係嘛？ 係啊，我呢度 聽下片個離島介紹先。 不過就好似頭先阿安咁講啦，喺某份報紙咧，咁佢有求職版嘅，咁我即係大概咧，佢有五百幾份工啦。我真係咧喺呢個飲食業界咧，我就系圈到得十份工咯， 十份工 系啊，十份工啦咁。 但 系 好好 嘅， 有啲咩啊？ 系啦，咁啊嚟到咧，其实有三份工噶，咁啊见到咧有三一份咧就系、是做楼面侍应嘅，经验不拘，咁啊但略懂英文，可能真系有游客啦。咁啊包食宿噶，但价钱冇讲，价钱冇讲，咁佢就包食宿系啦。咁啊 咩意思啊？ 即系冇讲几多钱人工啊？ 冇講幾多錢人工， 係啦，咁啊自己打電話去問啦嚇。咁啊，另外一份咧就係嚟到又係中菜嚟嘅，就係、是、請樓面啦、雜工兼且洗埋碗，亦都係包埋食宿嘅。咁佢嘅要求就係話要勤力啦、肯做啦、同埋拼搏噶。咁啊，都係冇講人工幾多錢嘅。咁啊，另外大澳咧就係話橫水道咧，咁啊又係請樓面。 我想問咧，包食宿。个宿系点样？即系佢俾个床位你，定系俾间房？ 嗱，佢咁当然佢就 佢冇长桌啊，长桌 而家床位都好贵下。 嗰啲小格仔就冇写咁多字嘅， 即系要你打电话去问 啲咯。啱啊，咁啊，跟住咧就有大澳嘅横水道嘅楼面啦。咁佢有人工啦，11,500就包食宿。咁跟住咧有4至5日假期嘅一个月咁样咯。系啊，咁其实大家可以即系喺嗰啲报纸里面咧，嗰啲求职版里面去揾下都可以睇到啊。 如果你嚟到区嘅居民咧，就可以试下。即系吓，搵下嗰份工啦。 系啦，三份嚟到工。 系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亦都有电话打入嚟咧。今次有工介绍啊，虽然佢唔系提供饮食业嘅职位，不过有工介绍，我哋听只歌咧，翻嚟就可以接听我哋嘅雇主电话啦。 好啊。 三十赫兹的歌曲声。入神，邂逅你眼神，全世界一瞬间变安静，流水纷飞的发梢，我先开口，掩盖不住我心中的激动，这浪漫的故事于是发生。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连接，每个动作都像情人。 喝醉的蓝鲸在深海里，寂寞的丛林，我庆幸有你和我陪听，八十分贝的狂奔，公路无尽，乘着风飞过雨天的泥泞，否定我本想也要打造爱的永恒，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笑的声音，我眼泪掉下来，震撼的定律，感觉是真爱。我爱你是一辈子，这句话说好几次，就算是想错相同可思，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 唱歌朋友 Michael C 啊，堆频之间啊，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今日咧有一个全新嘅环节咧，就系、是、丰 show 揾就业计划咧，我哋真系希望咧可以帮到唔同嘅打工仔啦，睇下佢几时可以揾到份工嘅。最紧要系配对啊！有啲雇主咧，如果佢有份工咧，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人咧，就喂有空缺、啊。 因为有时大海捞针咧，就好难揾到咧自己合心意嘅。 系啦， 咁所以即系同埋有而家咧，分分钟有大量嘅人要需要转行啊。 系冇错， 即系呢个系好紧要嘅，即系可能佢对第二个行业佢唔了解嘅，咁佢希望听多啲。其实我哋个目的都系想帮助一啲失业紧嘅你哋咯。 系啊，咁我哋就会喺唔同嘅日子咧，我哋揾唔同嘅工会朋友咧都会上嚟。咁啊头炮咧就讲饮食业咧就有工联会啦。咁啊鹏仔，我哋电话旁边咧嗱，今次呢位雇主咧佢就真系唔系介绍饮食业嘅。不过正如我哋要跨行业咧，即系周围转型咧，唔知佢介绍呢个空缺咧会唔会都有啲打工仔可以帮手啊？ 听下先，听下先。 Hello， 电话旁边有苏生， 苏先生你好，丰 show 快活人揾就业计划。你好啊，苏先生， 我姓潘嘅。 哦 ，sorry， 潘生， 对 唔住，我睇错咗，潘生，潘生。喂，系最紧要系咩咧？ 你份咩工啊？ 衣食父母啊，你有咩工提供俾大家可以？ 我其实就有份工系中医诊所嘅，咁就系揾紧啲可以做开痛症嘅治疗师咁样样。 我请治疗师， 治疗师即系都系非常专业噶咯。你系咪有啲咩资格要求嗰啲噶？ 应该系咪？ 其实系可能佢以前做过美容院啊，或者系佢做过推拿嘅工作咁样样咯。但系就要唔怕辛苦咯。其实系最主要真系睇下佢对人。是不是可以好talkative 啊，好 nice 啊，咁样样。 治疗师啫，唔系考我手艺嘅咩？ 都系噶，即系要佢可能佢嗰、那个推佢个推拿嗰个经验啦， 仲要好识得讲嘢。 要噶，我成日帮衬嗰啲按摩师或者推拿嗰啲咧，佢都要问你，你边度痛啊？有啲咩问题啊？如果唔系咧，佢一嚟到净系咧揿攞死力嚟揿你咧，都冇交流都唔掂。喂，但系除咗治疗师咧，有冇一啲譬如话我唔使已经有几廿年经验咧，会唔会有啲 专业啊治疗？ 系啊，有冇文书啊？附近嗰啲咩工种？ 一般工种嘅得唔得？ 一般工种就是诊所的登记护士咁。 啊，呢、這个 OK 喎、啊，桂花田好细心噶。 OK 喎、啊，呢、這个 系啊，有咩学历要求啊？经验需要咁样噶。 诊所登记员， 最主要就可以讲到一般嘅英文同埋普通话啦。另外都系要唔怕辛苦咯，因为虽然好似听好多人都会听到好似好简单，其实可能好多时面对个客户咧，佢可能会有一啲要求啊，或者系突然之间你觉得好似好无理嘅要求，但你都要好有耐心啊，咁样样去解答。 仲有冇第三个工种添啊？ 冇啦，我就系得呢两。 咁我想问啊， 加钱加钱 系嗰个人工唔知点计咧？系阿治疗师同埋阿登记员。 其实咧就会都系有分呢个底薪同埋佣金啦。咁其实如果成个 package 嚟计咧，如果治疗师咧，咁相信都可以20000蚊以上咁。 20000以上， 即系呢个已经系可能 加埋佣金咁。 加埋佣金系。 咁嗰个登记员咧？ 登记员就睇下佢经验啦，萬零蚊咁啦， 萬到有冇萬五蚊咁样？ 楼上楼下， 萬五楼上， 系咁上下啦， 系咁上下。咁啊，工作时间头先系几多啊？几长啊？如果登记员嗰啲都系， 佢冇讲。 会系长短周咁样样啦。 长短周，咁 但系 每日咧 要轮班，就一定要轮班。 每日使唔使十小时啊？ 十至八咁样样， 十至八小时， 八至十小时， 十点至八点，我又理解都系十点到八点。潘生，咁问题系嗰个叫做个地区喺边度？ 鲗鱼涌啊嘛， 啊鲗鱼涌， 鲗鱼涌， 鲗鱼涌， 鲗鱼涌， 系。 你有冇登过啲招聘广告嗰啲啊？ 有啊，我哋成日都登噶，不过真系其实我都想俾啲希望大家咧，就系其实你哋唔使担心揾唔到工嘅，只要你真系主动啊，你真即系其实我哋系睇人多过睇经验，佢嗰个 态度 好， 工作态 度好紧要嘅，其实真系 踏出你嘅第一步系咪啊？ 喂，咁我问埋啦，登记员咧有冇都分男女噶？虽然而家系唔会咁分啦，我知，但系系咪真系会我如果我系男人咧，我同桂花田去争咧，我就会舒适啲噶。 咁又未必嘅，其实真系睇下你个人嘅咋，真系睇态度。 态度， 我好 nice 噶，我 少好少男性嚟申请嘅， 都系咁啦。可能有听众都真系有兴趣去应征嘅，但我哋不能够将阿苏啊，系咪 潘生？ 潘生个电话咁样喺大电波 嗱，我哋留低潘生电话。咁如果你听到咧，你系呢个专业嘅按摩推拿治疗师咧，你又可以即系打嚟俾我哋啦，我哋又 mark 低你电话啦。如果你话咧，我想做呢个细心嘅楼面登记姑娘嘅话咧，或者先生都得噶。你都可以打嚟噶， 嗰个诊所唔系 诊所嚟噶， 诊所唔系楼面， 都系嗰个 reception 嗰度啊嘛，真系。 喂，有冇办法话喺个 Facebook 嗰个专业嗰度有啲可以 inbox 我哋，即 系 我哋复话翻俾佢听个资讯得唔得？ 可以， 系咯， 可 以 俾翻你哋嘅。 系啊，好啊，嗱，我哋揾同事同你联络咯。 好啊，咁啊，潘生唔好收线住啊。 系啦，我哋仲有另一个电话咧，就等紧嘅，系啦，咁啊，又可以了解下咧，究竟呢个行业咧，唔知我哋两位工会朋友咧。有冇認識嘅嚇？係 係啦，嗰個電話就需要打嘅。不過咧，你打之前咧就要問一下陸仲雄啦，因為咧就知道有啲嘅培訓班，其實大家可以考慮喺呢個失業期間咧嘗試去。 喂，冇錯啊！各位工友咧，而家失業咧艱難，更加要有一個咧積極嘅態度。咁啊當我哋爭取政府有啲補貼係幫助失業工友啦。但係嗰種就再培訓嚟講咧，而家有一個叫特別愛增值嘅計劃 嘅。我見到電視廣告。 進修唔使錢之餘咧，政府咧最多每月咧，仲可以俾翻5,800蚊嗰个读书嗰位朋友嘅， 有津贴。 咁啊，有啲课程咧，嗱，譬如举例子啦， 如果饮食业有冇啊？ 饮食业都有噶，好多嘅入门嘅课程啊，中菜啊、西餐啊都有。咁甚至乎有啲跨行业嘅，譬如有个津贴比较高嘅，金融证券投资证书 系 啊，佢又超过一个月嘅嗰个课程。 呢啲资讯其实系咪可以揾翻各大嘅工会啊？ 可以 系啦，上网睇啊，或者再培训局嘅资料啊。 时间关系。唔好意思，我哋即刻咧又有一個僱主打嚟咧，呢個係清潔公司啊，我諗呢個可能咧面向對象大好多。 貴姓？ 係啊，陳生。 陳生。 陳生你好。 陳生你好。 請講啦。 係啊，請講。 你有個咩工啊？ 我哋有啲屋苑咧就招請呢個清潔工人嘅。 係。 咁睇下啲 係咪大量啊個職位？ 可以咁講㗎，係㗎，大量㗎。 嗯。 係啊，係啊，係啊。 你講下。 我其實都唔明嘅，即係啲香港人好怪嘅。佢哋咧寧願冇嘢做，都唔會話去諗呢一環嘅。因為我以前係我以前自己都係好細細個入行。 喂，陳生，唔好講嗰個先，講下你啲待遇先。我等啲聽眾心急，你嗰個清潔公司工人大概咩職位待遇啊？點解？ 通常翻8-9个钟头嘅， 係 咁平均都40蚊个钟嘅，有最少啊，最少40蚊个钟。咁當然你有啲相關嘅資歷，即係譬如可能係有綠卡啊，或者即係吊船嗰啲咧，吊船啊或者綠卡嗰啲咧，咁嗰個人工又會相對又會再高啲咁。 你係邊區？係咪九龍區啊？你呢個好似係 九龍區啊， 九龍區嘅。OK 啦，因為時間關係，咁咧我哋亦都係咧留低阿陳生電話之後咧，如果聽緊嘅聽眾咧，你真係想做清潔公司呢一個工種嘅話咧，歡迎打上嚟咧，咁我哋就盡量同你配對留言啦。 又或者喺我哋嘅面書嗰度留言啦嚇。 係啊， 咁我哋都不能夠聽好耐電話㗎，我哋聽到答 幾 好啊！ 我哋多謝兩位嘉賓先啦，係多謝兩位嘉賓。咁我哋今個禮拜咧就投炮風騷揾就業計劃，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呢個環節，拜拜。